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入禀高等法院，要求就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日前终止议案辩论寻求司法复核，今早会继续。梁国雄表示，放弃申请禁制令是一种策略，因为相信在现行三权分立的情况之下，法庭不想介入立法会运作，因此退而求其次，寻求法庭宣告曾玉成的裁决是滥权。一架私家车清晨大约四点沿中环德记粒街南行，驶到去史丹利街的时候，撞到一名过马路的途人，他的腰部和膝头受伤送院。私家车司机酒精呼气测试超标，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北韩扣留内地渔船的事件有望解决。中国驻北韩大使馆引述北韩当局说，船员安全无恙，部分的渔船亦都已经返航。大使馆话正积极解决事件，要求北韩确保中国船员的合法权益。事发在上个星期二，三艘内地的拖网渔船在黄海作业的时候，被北韩的小炮艇押往当地海域。社交网站 Facebook 首日挂牌，股价一度升近两成，但在高位有压力，收市报 38.23 美元，升23美仙。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在加州总部和员工庆祝公司上市。有分析员预测 Facebook 的股价仍然有上升空间，但同时关注公司长远的盈利能力。美股反复下跌， Facebook 首日挂牌利好市况，但消除不到欧债危机的不利因素。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369点，跌7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78点，跌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295点，跌9点。欧洲股市方面，三个主要市场全线向下。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欧洲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但对方必须落实援助计划的承诺。巴罗佐说，欧洲正为实现稳定和增长而努力，而欧盟各国将会尽一切努力保持欧元区的决心。另外，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隆佩表示，欧洲希望希腊下届政府采取的行动符合该国的未来利益，认为有必要继续改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几日转为大致天晴。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 99%。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信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广心灵，逢星期六晚11点半，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舞，莲花笑都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净，仲要系齐料王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DBC 同日好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咪，又怕上唔到网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既新轻巧，想喺边度听就喺边度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都只系卖288蚊咋，优惠期到5月21号咋，快啲上日好团购抢货啦！ 我个火机坏咗啊，唔该有冇火啊？ 而家兴戒烟，你都戒咗佢啦。 我食咗烟咁耐，要戒话咁易咩？ 打1833183，一个电话就可以揾到唔同嘅免费戒烟服务，包括戒烟辅导、药物或针灸戒烟治疗。 哇，咁多种类嘅戒烟服务仲系免费添噶？ 系啊，打卫生署综合戒烟热线1833183，易过借火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早晨早晨，今天就星期六，是风波里的茶杯，数码广播的风波里的茶杯，不是商台。不过商台今天做什么节目呢，又可以介绍一下。今天呢逢礼拜六礼拜呢，嗰两个台呢，一个商台一个人民电台，即係香港电台呢，就攞嚟擦鞋嘅。嗰啲咩星期六问责啊，咩星期天问责啊。 俾啲高官去解释 啊 嘛。 咩解释啊，帮啲高官擦靓啲鞋啦。嗰啲商台同港台嘅做法呢，就一至五呢，就以前呢就小马大帮忙，就闹嗰啲官。到礼拜六礼拜呢就呵返佢哋嘅。仲要搵新闻部嘅主管商台呢， 陈淑薇咩啫，系啦， 就真系拆啲官啲鞋，即系啲官咧。以前我做风波嗰阵时咧，一战梗系闹到青筋暴现啦，有啲人啊狗官都出埋啦，即系话我即系恶死啊，蛮不讲理啊，总之乜嘢唔好嘅嘢都形容喺我身上啦。咁到礼拜六咧，就由我哋商业电台啊，即系我以前喺嗰度做叫我哋啦，即系唔讲噶，就揾佢个新闻部嘅大阿姐阿 May 姐，嗱呢个巴闭噶，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嘅主席嚟噶，揾佢拆翻啲官啲鞋。嗱咁仲有样嘢都要讲下商台啲嘢啦。嗱，当年咧，佢因为逢礼拜六揾到啲官嚟拆鞋咧，嗱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揾唔到啲人嚟噶嘛，俾你闹，老实讲，好似林毓华咁讲，俾你闹梗唔开心。有边个人俾人闹开心啊？闹人嗰都唔开心嘅。但系问题咧，逢礼拜六佢咪揾到当年23条，佢揾到阿叶柳嚟啊，揾到阿司长嚟啊，揾到呢个嚟嗰个嚟啊。咁大佬，哇！我发达啦，佢嚟。我攞佢啲生跛啊，因为当年啊，咁啊跟住礼拜六、礼拜五可以攞啲生跛嚟闹啊嘛，嗰啲金句啊嘛， 你指人出嚟啦， 你即系冇得倾，你试下攞啊！我话我哋好似大家都系商台噶， 哦，唔俾你， 你告我啦， 哦， 你告我侵权啦，你告翻商台啦，商台告商台啊，收尾老细出到嚟嗱，咁啊，梗系。高层啦，我都唔记得系蛋啦，亦话当年啦，蛋又做过呢个做就大班，唉，帮下手啦，你唔好搞佢啦。佢理由系咩呢？佢话佢好难先至请到啲官嚟擦鞋。如果你啊大班攞啲山跛，尤其是叶柳啊，当年攞嚟咧砌佢咧，以后冇人嚟噶啦。喂，开个擦鞋档都惊冇生意。 喂，大班啊，照你呢个咁嘅理论，你讲翻当年旧事到今日传媒生态嘅转变。我哋呢个台即系以 呢个就我哋嚟， 我呢个台 真系 喂，咁你仲可以请到高官嚟咩？人哋唔会嚟噶，呢又远。 今日咧有第一个高官嚟， 今日嚟啊！ 不过呢个就老郑吓，就系姓郑嘅， 就 多得阿小班唔少啦。嗱，小班入咗嚟， 即系唞唞气先啦，即系 一阵 时 慢慢唞下先啦。 咁啊，好多嘢要问啊，郑家富啊，郑家富 有 仲洗咗， 洗咗水，你个口唔好对住我，因为我俾朗口水嚟嘅就系。 今日郑宇华嚟啊！ 阿郑宇华，不过老能好简单，罗范招芬，我打电话俾佢唔回电话添，但系佢同阿小班讲，嗱，不过小班个人喺度啦，就话佢要杯葛我哋个电台，唔紧要，我做风波里茶杯咁多年，都系俾高官杯葛嘅，我唔系靠啲高官嚟呢度开佢个笔声，就帮我攞到听众啦，听众可以打电话嚟1872881。唔系 又讲错， 唔系如果要听高官把声， 高官把声就 一八七二八八一。如果你想听市民嘅声，还声于民，我俾你讲，我认为每一个香港嘅市民，佢哋讲嘅嘢，比呢啲高官，比啲达官贵人更加漂亮，更加好听。嗱，我哋电话系1872111系唔同嘅。嗱，如果想听擦鞋嘅，其实如果想睇人擦鞋咧， 而家皇后戏院嗰条街仲有人查嘅， 仲有未拉嗰、那个未退休，未退休 就去嗰度睇啊！如果想听人擦鞋嘅，听商台、听港台咯。 不过即系讲真嚟讲啦，传媒应该任何嘅官你应该请，而任何嘅官你问责，任何台应该去。 我唔请，啊、我话俾你点解咧？人咧要有啲格嘅、嗯，人都务求品质高。我哋系一个传媒机构，还声于民。只要我哋有听众听，有市民支持，你啲高官想借我呢个渠道，我呢个平台嚟嘅，开放俾任何人，冇歧视嘅。你要嚟随时打电话俾个监制，打俾我，打俾小班，打俾阿李锦雄 ，anytime 啊，去啊，任何时间啊，我哋好，因为我哋叫破旧立新，做数码广播咧与时并进，好 flexible 嘅， 由朝到晚，任何节目， 任何事我 PM 俾你嚟讲。 系 啊，你梁振英中意几点嚟几点嚟，但我唔会嗌你，我又唔会叫你。OK， 讲完啦。嗱、嗯，小班， 小班系啦。 小班咧，今日咧，我哋呢个风波女茶杯咧，而家开咗第一 part 啦。第一 part 就正常运作咧，就应该由李锦雄咧，就同我哋两位咧，跟个早讨会 点点题先，系啦 ，learning pay 嚟嘅，即系佢就点帮你点睇。 今日嘅主菜肯定多过拉布前嘅拉到去咧，就系当于今日嘅嗰个司法复核裁决啦。咁相对琴日啊，大班嗰个预告水晶头咧，都会通噶啦，都系咁上下啦，都通噶啦。另一个就讲个赌争行动啦，亦都点样发展。 讲明呢个争同嗰争唔同， 个争唔同， 一争赌争就争唔停噶啦。而家唔系，而家呢个争咧就叫曾玉成，呢个叫黑人争嘅争。OK， 嗱，今日啊，郑月华喺度啦，郑家富喺度啦，咁啊，当然大家市民关心都系港铁加价问题。另外，今日东方有个报道讲，香港黑的问题，嗱，黑的问题好多年噶啦，即系个 减咗之后，全世界都有， 都有啊。咁啊，点样系？ 我去到希腊。 都有啦，即系喺外国坐的士都系多数拖嚟，香港相对嚟讲咧，都算系 好噶啦， 好噶啦。咁呢方面，但系都唔可以唔理佢。嗱，有两个教育问题，点讲讲啲就香港广大嘅研究显示，香港或者亚洲学生话嗰啲补习风越嚟越犀利嘅，即系冇人补习， 美国都有、啊， 都有 吓。呢张咩报纸？ 竞争呢、這个就几张报纸有讲嘅。另外， 佢系咩消息啊？ 佢呢个系港大嘅研究嚟嘅， 港大不就南港大咯？ 南港大即系 大惊小怪。 研究呢个补习风， 美国人啊， 系 为子成龙，而家全佢哋向亚洲人看齐，因为咧喺美国咧，而家嗰啲名校咧，全部俾亚洲人占据。 我啲就系虎妈效应都出咗嚟啦， 跟住 Stanford 个教授有个虎妈出咗嚟，喂，美国人嗱，其实美国都有好多种人嘅，有犹太人。啊！有意大利人啊，即系意大利裔嘅人，由嗱佢哋同中国人好接近嘅。啊，犹太人啊，意大利裔嘅人啊，或者欧洲嗰啲移民咧，佢哋一样咧好重视子女教育，尤其是犹太人。而家喺美国嗰啲补习贵过香港啊， 即系 大惊小怪。 主要因为系整个社会呢、這个世界系越嚟越即系竞争系越大嘛。你想悠悠闲闲平平淡过日子，有时都唔得噶嘛。小班睇你开声， 悠悠闲闲过日子真系唔得。 我唔可以 悠闲过日子。平时立法会开会都系九点啊嘛。咁啊，大班 唔使讲噶，立法会议员， 我就俾个位你，就翻嚟就喐。 立法会议员咧，立法会议员咧， 你话俾我讲， 我唔介意你嘅，小八，你俾我闹咗你先，闹就要企定。Okay? 我坐喺度啊，大佬而家。 喂， 点咧？ 你做咗几年立法会议员？ 九五年做到而家咯，中间落车少少咁啦。 九五零一五咧就如果九五零一五就二十年啦，二十年一做，而家都系一年一减翻八年，十八年减，再减两年十六年啦。 系 啊，你条数就好容易计嘅。 系， 我唔怪佢，我唔闹佢。 唔好闹住啦。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咁样窒我哋 喺立法会做咗十六年，有咩办法唔习染咗嗰啲烂嗰啲惰性啊？ 有十五分钟嘅开会， 你而家开始咧，由今日开始咧，你既然成为我哋 DBC 节目主持人咧，你就要将呢啲立法会啲衰气、黑气、嗰啲懒惰嘅风气咧。一次过灭走晒佢， 你一早灭咗啦，你做四年， 我从来冇当我系立法会议员噶， 你唔系，你有四年嘅， 佢嗰、那个佢当过冷河啫，佢有 冷河，有排讲嗱， 不过咁啊，即系小斌啦，即系我咧就即系都跟住撤退，但系今日有个嘢我一定要你去解释噶啦，今日咧就唔系好多报纸讲噶，大公报讲，佢系刘江华。 踢爆反对派虚伪，佢点讲咧？佢咧，佢民建联副主席刘江华琴喺立法会内务会上系踢爆，佢话喺周四凌晨嘅闭门会议时，反对派系表示同意主席嘅决定，但其后对曾国成就倍加指责。 我哋听好 点理解？点理解？ 琴日咧就继续集点咗啲立法会嗰啲 多气 啊！因为我拉布之后呢，我就仲有好多其他嘅工作，咁我就内会呢，佢讲呢句嘅时候呢，我就唔喺度。如果我喺度呢，坦白讲，我諗真係我真係即係嗰种，即係佢，我昨日睇新闻见到佢嗰种嘅样貌呢，我係好气愤。 你讲周成因为边个？ 唔係 刘 江 华， 沙华仔呀。 沙华仔。 即係佢简直係好容好意气风发地将我哋嗰个闭门会议，我哋特别几位泛民主派议员的说话咧，系严重扭曲。 有哪几位有参与呢个？ 讲讲个详情，我睇唔睇啦。 你只嗱，我讲泛民先啦。 讲泛民先，我呢一揾佢，我都费事揾。但系 李卓人啦，吴凯仪啦，何俊仁啦，刘慧卿啦，李永达好似阿张文光啦，李永达我唔好记得佢有出出入。 我哋八点后咧，各位同事揾揾啦，李卓人。我哋有黑名单嘅，因为就系讲个站名咧，我净系得一个人稍为尊重就是李卓人，因为当日起码佢同我哋讲完电话之后，改变初衷入去撑阿傅，啊撑阿郁敏嗱，咁所以咧，我哋俾多啲曝光机会佢。 系好，继续讲翻嗰个内嗰个。 其实当日咧个会议咧，我再次强调，我都同阿大班同埋喺节目我都讲过。曾玉成个压力相当大，佢喺会议里面呢就要苦笑地讲一两次呢，哇开呢个会呢仲辛苦过里面开大会。虽然里面呢你啲里面就小啲啦、啊、曾玉成有写字里面个会客室你坐得几多人、啊。 我哋短兵相接啦，我会。 短兵相接。 你又唔好讲话坐得几多人啦、啊、如果唔系呢我又描述一下啦，虽然新嘅立法会大楼我仲未去，我系佢我唔系我系。 我请你去饮、這個、 我解释俾你听。 退休退唔归嚟咖啡㗎你唔饮㗎。 我一路都抗拒佢、okay。因为我对于立法会系有个恐惧症嘅。我抗拒佢。我希望我唔想入去，唔想染咗衰气。以前立法会呢旧嘅立法会呢主席嘅办公室入得多啦，因为成日俾阿范徐丽泰照肺。 刘班唔系刘唐， 照肺啊， 照肺 嗱系好大嘅，讲紧八百尺。我相信新嗰个立法会主席嘅办公室咧，嗱自己有个大嘅办公室，跟住仲有个会议室，跟住有会客室，我谂起码过千尺。所以就因为小班形容咧，嗱佢就唔系一个 comparative， 佢比较大会嗰个开大会 chamber 同主席嘅办公室比咁嘅细啦。但我都想啲市民知道，我哋养肥呢班友，我哋养肥呢班友呢个立法会主席百几万一年，佢个办公室系千几尺噶。不当然，如果你容纳咁多议员入去，就当然觉得局促啦。但老实讲，千几尺嘅地方咧，喂，我哋啊数码广播。我哋都冇一个会议室 啊！老细啊，老细， 连大班房都冇间、 啊。我 哋要 听 老细， 系啊，唔系冇粮出噶。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I get high, I get hurt。住得开心，自然 high 啦！有专业可靠嘅李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觉。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啊！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郑家富。 7:49，阿锦鸿兄咧，阿李锦鸿咧就点唱？ 系。 因为我同佢都冇资格，亦都冇身份，亦都唔会出现喺个讲述大会度。 你都不屑添啦，系咪？ 讲述啊，咁啊，立法会主席当日咧作咗一个无理由嘅裁决之后咧，就请你班议员入去咧。嗱，我系唔明嘅，当日我有少少，佢话人哋要解释噶嘛，佢话终止辩论。一般嚟讲，主席就应该喺个 chamber， 即系个大喺个会议室度解释噶嘛。我已经唔中意啦，佢就话请啲议员入嚟我个办公室，我同你解话，即系点样密室政治咯？ 密室政治 咁入到去咧，嗱，李家富就系讲咗啦。咁啊，点解要引开呢个话题咧？就李锦鸿点唱嘅，因为呢个刘光华咧，琴日就话你呢班鹌鹑。即是你班民主派议员入到见主席嗰阵时候，主席话终止辩论，你哋系举脚赞成嘅。而家走出嚟咧，啊就转态啦。咁嗱，我有时嗱，我话俾你，阿沙华仔系好叻嘅，刘光华其中一个咧好叻嘅左派嘅或者建制派嘅议员嚟嘅，亦都飞黄腾达，而家仲喺行政会议成员，佢一世都冇谂过嘅。我都一世都冇谂过佢会做到嘅。OK， 不过而家呢个行政会就唔值钱嘅，咩冇所谓啦。嗱。佢咁讲咧，如果我系唔了解嘅话咧，一般人咧，唔系，其实倒翻转，如果一般人了解立法会嘅议员嘅话，熟悉立法会运作咧，会信噶，因为呢班咁民主派议员真系咁噶，喺 Camlin 面前咧就理直气壮，大声疾呼为民请命，闩埋门见到啲权贵，哈哈哈咁搭住个膊头，几时请食饭啊？几时请饮酒啊？所以我系有啲信噶啦，咁最好啦，今次。又系咪又系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咧？ 好，继续个短兵相接。 今次咧就绝对唔系咁嘅情形，因为一坐低咧，第一个发言嘅就系吴凯仪，因为吴凯仪咧系 吴凯仪啦，吴凯仪郑家富我绝对信任，佢唔会同有钱佬倾偈。吴凯仪咧，民主派人都唔睬你啊，佢会睬你班有钱佬。嗱，吴凯仪喺度咧， 吴凯仪系一个即系独行独断有独立思考，佢系啦， 而且佢咧系议事规则委员会嘅副主席， 好熟悉 咁多年嚟都系。咁所以佢对92条主席嘅运用呢个剩余嘅权力呢，佢好紧张。佢代表泛民呢就不断向曾玉成挑战同埋盘问。咁跟住对面阵营当然有几位打手啦。几位打手而讲得最多嘅呢，如果冇其实个个都有讲嘢，但係相对比较即係严谨地回应嘅呢就係叶国谦。OK， 咁跟住刘光华都有啦，啊咁啊，我各数数啲建制派俾你听啦。而家就如果讲说话，佢哋嗰个即系坚持佢哋建制派嗰边嘅立场嘅，叶国谦、刘光华、黄宜宏当然喺度啦，系咪？识 讲嘢 咁，会有猫子啊嘛，系咪？咁 入到去仲有猫子， 主角嚟噶， 入到去都好似有， 主角嚟噶嘛。 跟住就谢伟俊。啊，梁美芬坐喺度就似乎就瞓觉多过讲嘢啦。咁跟住就两个陈波啦，一个就陈建波，一个陈茂波。 但两个冇兄弟关系嘅， 冇兄弟关系。 不过两个啲立场都差唔多。 咁就石禮谦啦，何中泰啦，即系仲有工联会嘅黄国健啦，咁上下。OK， 好啦，其实咧大部分时间都系泛民咧不断咁批评。咁当然跟住叶国谦陈茂波陈建波特别系陈建波一开口都吓亲我。 因为平时好少开口。 平时好少开口。而且一开口都唔会太激进。咁唔系咁唔好咁讲人。佢唔系好激烈。但嗰日呢一开波就一批评又唔系批评泛民。是批评主席，你一路都其实做得唔好啦，你一早就唔应该批啦， 即系一抹乱反正支持你 啦。咁大佬，咁人哋系由过去嘅呢、這个呢、這个我哋嘅唐营，而家转去啊，希望喺梁营日后啲梁营嘅唔好喐佢嗰个保险界嗰个位啊，大佬啊，咁梗系要喺啲梁营面前喺呢个密室会议点样踩啊？曾玉成系嘛？哇，做到我都。刮目相看，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咧，我再强调李锦鸿，你问我嗰个问题，刘光华咧，佢就真系掌握到头先大班所讲泛民里边有部分又好，你觉得大部分又好，究竟喺密室政治里边，外人睇唔到，究竟点样同其他人嘅合作？不过我自己。我发言咗几次，我最尾嗰次咧，我差唔多系同叶国谦企起身闹交咁滞噶啦， 因为叶国谦不停咁仲喺度讲话我哋禁锢佢哋，我已经再次我拍邓然系话唔该你收声，我哋头先一路讲咧系讲程序，你唔好再讲大家各磅博派嘅政治理念。如果你要讲，我讲，我继续喺呢度禁锢你，有排讲。咁啊，曾玉成即系打圆场。咁於是乎你見到其實個氣氛點會話係我哋接受，只係話你主席做咗霸王硬上弓，我哋今天嚟到呢一度仲有啲咩好講呢？於是乎我哋咪出去，你話咁去到12點，於是乎咪你見到我啦、陳偉業啦、黃毓民咪起身嘅時候咪好唔開心、好氣憤咁對主席。 你正話冇講到話黃毓民同阿陳偉業有冇？ 佢兩個唔喺度，因為佢兩個呢不嬲你知啊，佢兩個都對於我哋有其他嘅泛民或者同建制，佢係 不 屑於一齊開會。咁佢呢嗰、那個會呢大概由4:78度開呢，開到6:09-6:10 度。我哋而家喺度譴責劉江華擘大眼車大炮，佢根本就已經冇資格做立法會員，或者甚至乎呢呢個行政會議成員。呢口就系冇资格噶啦，佢仲有一样，琴日仲离谱，仲有一样啊！李锦鸿你睇漏咗，佢仲叻啊！佢话出边啲金毛系民主派请翻嚟嘅，喂呢条友真系，喂大佬啊！你记住呢个叫刘江华，阿刘江华讲多几次， 我讲漏咗个人，呢、這个人系琴晚我睇新闻咧，我俾翻少少尊重佢嘅，虽然佢呢一排叫绝食。 哦， 刘建仪咧， 接近30， 真系接近30， 减肥。 刘建仪咧，当日在 场，不止得搞出事啊，差啲。 但系嗰日佢因为把声好差，佢冇乜点出过一两次声， 差啲中风。 但系琴日佢喺无线嘅新闻系就系佢嗰个讲法咧，系差不多最吻合啦。 系， 即系佢讲法就系 真情真实嘅情况系咁样， 就话我哋泛民冇话接受过，不过你主席。咁样去处理， 佢话你 呢个事实嚟噶嘛，系啦。 佢话自己两百蚊， 唔系，对住。 佢话佢哋班人， 你都知我冇俾分析， 未分析。 即系我纠正 佢，好清楚嘅。 做 talk 大班纠正人讲嘢咧，其实真系好叻嘅。 真系叻，呢样嘢唔使你赚。我哋系欣然接受，唔使赚。 所以咧，嗱，大班，即系我自己讲翻李锦鸿，我觉得呢个会面咧，坦白讲， 起码忠实报道。 我而家坐喺度，忠实而。刘江华咁样抹黑呢，佢当然有两个作用啦。第一咪又係忠实去话俾梁莹听，嗱我又同你发弹啦，係咪？第二只要维护返佢个党前党主席曾玉成。 我又有个唔同睇法喎。 係不嬲，我同你都唔同睇法嘅。 咪因为你哋睇嘢睇得表皮嘅，我睇得比较入一啲嘅。 你以为囉。 我又讲咩点解呢？ 好啊。 我觉得刘江华今次蠢咗。嗱，点解咧？佢走出嚟话俾阿梁振英听，话俾中央听，话俾中联办听，其实泛民呢班人好听话噶，喺入边唔系咁噶，佢哋撑阿主席噶啦。咁对佢嚟讲咧，个个讲都得。嗱，其他人讲咧就达到抹黑泛民嘅效果。但刘江华讲咧就有反效果嘅，点解咧？刘江华当年系讲同盟嘅创党成员，佢 系 靠走去做擦鞋仔上位嘅。佢即系话俾中央听，其实好似我呢类咁嘅人仲有好多个噶。哇，咁样样都得嘅，大佬呢条友真系倒米啊！ 唔系咁， 咁可以大和解、大和谐啦嘛？ 咁你睇到咧，其实系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你见佢 呢个刘江华真系叻噶，全世界目全香港咧，韦小波系得一个嘅，就叫刘江华。 但喺个会里面呢确实系相当紧张，因为你知呢大家已经唔够瞓。 冇错， 火气都个个上晒嚟。咁吴霍仪呢系发言得最多。佢系对佢系如果冇记错呢，嗱刘江华琴日引述一个人叫谢伟俊。谢伟俊喺成个会面呢讲嘢我记得都系一次半次，即系佢唔系好长篇，而且都系讲几句叫支持。咁希望大家就大家，佢係有讲过好似话大家呢，嗱而家咁样嘅接受，大家有冇咩问题咁上下。嗱我记得阿吴霍仪呢差不多代表我哋呢，就我哋冇话咩接受，不过你主席咁样做我哋有咩奈何呢。咁呢一个人吴霍仪你知佢好熟女式嘅讲嘢，佢唔係好，但佢都坐即刻坐直， 你去对住曾玉成咁讲。 如果吴凯仪要闹你，你好难顶嘅，我话俾你听。吴凯仪要闹你系好难顶。 你好似有少少暗语喎、 啊。唔系，系好难顶佢闹你系。唔系吴凯仪系，其实我啊觉得好可惜嘅。吴凯仪如果下届唔选咧，啊冇咗吴凯仪咧，立法会系冇咗一个女神啊。啊！我话俾一个主持公道嘅女神，即系 理直自会气壮，呢样最紧要。 好， 系 风嘅问题吓。 OK，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曹家卫报道新闻。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入禀高等法院，就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日前终止辩论以直出决安排草案提出司法复核，聆讯今早继续。梁国雄放弃申请禁制令，寻求法庭宣告曾玉成的裁决是滥权。另外，内务委员会讨论怎样跟进事件，泛民主派认为曾玉成失去中立，应该辞职。人民力量就议席出缺安排草案提出的千几项修订，当中的大约300项两日来全部被否决，仍然有大约1000项修订未表决。立法会昨晚休会，下星期三继续表决。北韩扣留内地渔船的事件有望解决，中国驻北韩大使馆引述北韩当局说，船员安全无恙，部分的渔船亦都已经返航。大使馆话正积极解决事件，要求北韩确保中国船员的合法权益。事发在上个星期二，三艘内地拖网渔船在黄海作业的时候，被北韩的小炮艇押往当地海域。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评估年报，指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介乎1200至1800亿美元，远高过官方公布的数字。报告又指，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预料会在2015年之后具备操作能力。解放军亦都企图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经济情报，持续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今次是美国当局去年宣布重返亚太区之后首次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抵达美国，准备出席八国首脑峰会。他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必须将推动经济增长列作首要任务，希腊亦都必须留在欧元区。奥巴马表示，八国首脑峰会将会集中讨论财政危机，但亦都会研究推动经济增长。他和奥朗德亦都同意欧元区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奥朗德又向奥巴马重申，法国会在今年年底撤走在阿富汗的法国士兵，但会以其他方式继续支持北约在阿富汗的任务。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欧洲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但对方必须落实援助计划的承诺。巴罗佐说，欧洲正为实现稳定和增长而努力，而欧盟各国将会尽一切努力保持欧元区的决心。另外，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隆佩表示，欧洲希望希腊下届政府采取的行动符合该国的未来利益，认为有必要继续改革。美股反复下跌， Facebook 首日挂牌利好释放，但消除不到欧债危机的不利因素。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369点，跌7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78点，跌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295点，跌9点。欧洲股市方面，三个主要市场全线向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几日转为大致天晴。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99%。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点解你识整溏心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净，仲要系齐料旺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到咗雨季，香港嘅天气会随时恶化，暴雨警告信号一旦生效，河道可能会泛滥或已经泛滥。为保障生命安全，市民唔好接近河道。住喺河道附近嘅居民就要留意天气变化，视乎情况考虑撤离。如发现有人遇险，要立即报警。如有查询，请打渠务热线23001110。 曾玉成讲句难听啲，叫征服晚年失志， 从来唔会对呢啲说话有啲咩压力嘅。 用咗拉布嘅方式，我觉得此风不可长。 梁振英第一个怼冧咗曾玉成，好鬼毒嘅政治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郑家富。 而家咧就系8:06直播室里边咧就得翻一个大班，一个小班啊，一个就做咗16年嘅立法会议员，所以咧好多嗰啲咁嘅坏嘅习惯咧带入嚟直播室度， 真系 一个做咗4年就出淤泥而不染。 哎你啲中文根底突然间好似咁好，你有冇解错咗呢句咧？ 几时都唔好噶啦，小巴啊！即系 我其实咧，头先诶好坦白讲，即系迟咗1-2分钟啫。 我唔系介意你呢样嘢，我即系话， 我谂住俾个位你，就好似曾玉成咁啊，翻嚟就喐。咁啊，咁你开咪就喐啊，谢家富啊， 翻嚟喐你啊， 翻嚟就喐。 嗱，今日咧就星期六，咁我哋呢个风波女茶杯都要介绍下嘅，因为我哋系第一次 系 喺星期六做节目，因为呢个系第一个星期啦。咁点解我哋要做6日咧？其实我想做7日添嘅，不过而家暂时试下做6日先。 有8日你都做吧，做过8日。 做8日，做8日，我哋冇办法，我哋系为人民服务咧，就唔系好似班立法会议员咁咧。开一晚通宵咧，就好似世界末日咁，仲要搞到话俾人禁锢，翻工要俾人禁锢。因为我啲同事同我讲，大班，我俾你禁锢，我冇出粮俾你嘅，俾你禁锢，我俾钱禁锢你。大佬，我听人讲标心啊，咪人攞钱嘅，边有标人心仲俾钱人嘅？大佬，禁锢，即系呢班立法会议员咧就不知所谓噶啦。对唔住啊，你都系咁，我要。 你讲建制派嗰啲啫，我 都唔系民主派咧，衰人嚟嘅。嗱，琴晚咧就出咗事啦，民主派啊，民主党啊， 点解咧？ 阿李华明咧就喺迟大前晚定大前晚，即系几时系几时呢个黑暗的一天噶？阿郑家富， 黑暗的一天 就系 咪16号深夜咯？ 几礼拜几咪讲礼拜？ 礼拜四啊凌晨啊嘛， 礼拜四即系礼拜五噶啦，阿哥。 唔系， 你讲紧 礼拜五啊嘛？我哋系16号开会，凌晨一路开。 你过咗12点就系礼拜五噶啦，你系咪讲紧礼拜四开会啊嘛？ 我哋星期三开会， 哦，星期三嘅，即系礼拜四嘅，即系礼拜四朝头早发生嘅事。OK， 嗱好啦，礼拜三嗰晚咧，李华明打电话嚟我哋电台，系打嚟我哋嗰个十级自由风你嘅节目啊， 系我唔喺度， 就话佢咧民主党咧，我哋问佢点解唔出席立法会，即系点解唔去帮手拉布，咁佢就话佢哋咧就会杯葛。咁如果通宵开会你点搞啊？咁我哋咧就排咗4个人。嗱，我问你啊，民主党议员有几多位？ 而家咪应该剩翻 都唔出，你死唔死咧？咩叛徒 咯？ 即本来你喺嗰时就九个嘅，而家少咗一件咧，就变八件。 唔系七个应该。 即系七件 得，而叫而家本来八个又七个，唉咁上下啦，唉我分得少啊， 得翻七件 到系咁上下。 咁啊，李华明咧就话佢哋排咗四个咧， 系 就会系留守喺立法会，就唔系出席会议，讲明杯葛嘅。嗱，咁其他嘅三件咧就翻屋企瞓觉。嗱，你听下佢点讲？ 譬如话我哋杯葛，但我哋唔系离开咗。譬如我而家仲喺立法会， 系 不过我唔落去啫。 OK。 同埋我哋都預備咗呢，民主黨都今日預備咗呢，有四個一半啦會留守通宵喺立法會。 OK， 邊四位啊？邊四位啊？ 張文光、何俊仁、金禮威同埋黃勝之。 嗱，好清楚啦。 嗯， 清唔清楚先講得，唔清楚再聽多次，唔清楚大家解話。 嗱， 即係禮拜三。唔系听阿李华明讲嘢清唔清楚？佢唔系嗱，佢系好夹好直接了当。 系 佢哋立民主党系唔会参与拉布。 嗯， 系但系咧就杯葛嘅方式嗱，咁、嗯、都 OK， 咁你肯杯葛都好过唔杯葛。但我就觉得唔好嘅，我想佢唔杯葛添。 系 参与拉布最好，系咪嗱？好啦，至于通宵开会咧，嗱，大家听到李华明点讲啦？佢话我哋有四件咧就留喺度。另外三个翻屋企瞓觉啦，当然嗱，公民党都系噶，因为汤家华琴日讲咗喺屋企嚟嘅，瞓紧觉嘅，啊，睇紧电视佢话，咁我又唔明啦，屋企睇电视点解唔翻去立法会睇嗱？咁所以我就话呢班立法会员懒，我唔好讲啦。但系你知唔知何俊仁琴日喺商业电台点讲咧？ 系 啊，佢系冇咁嘅事啊，佢话佢哋个个都喺啦，佢话佢叫冇排间冇轮间，佢叫所有人都要喺留喺立法会。嗱，你听佢点讲？ 有我哋喺晒度，刘永喺度，咁啊张文光喺度，咁就金乃威喺度，有啲唔喺度，我哋有四个人喺度，王胜之后咧入埋场。嗱，我哋嗰日就冇倾得好清楚，咪要全部唔走，但我都讲得好清楚，系开会嘅时间咧，尤其是夜晚黑嘅时候咧，应该留喺度嘅。咁我谂有啲人系不同嘅理由离开啦，我唔知道啦吓。虽然话咧。当又有场嗰咁多个钟头呢有阵时有啲人出入㗎喺议会度都唔係一定喺晒度㗎。你依家知道呢好多时候礼拜三嗰个会呢突然间拖到四同埋五呢咁有阵时有啲人係有啲嘅事情係出去办㗎。咁但我当然我唔会为嗰啲夜晚黑其实应该就係冇嘢做㗎啦係返屋企嘅啫。咁但係我都觉得係应该留喺度嘅。我哋嗰啲同事呢要反省一下呢个问题。 我讲讲对何俊仁呢个答法啦，大伯， 你 都好熟何俊仁嘅， 唔好帮佢，唔好帮佢涂脂抹粉、啊。 我唔系涂脂抹粉， 何俊仁 咧系一个好冇记性，甚至开党团嗰时候都未必离开嘅。 我 当日我喺立法会咧，我当然呢、這个而家咁嘅两者嘅说法咧，我系当然系倾向信李华明，因为李华明系党团召集人。但何俊仁点解咁讲呢我怀疑佢嘅心里面呢都以为知道真係大家都应该留守。点知有啲人呢因为开党团话可以几个返去瞓觉啦咁。咁你知何俊仁系一个相当冇记性啊即係有时 就唔好做立法会议员啦几百万请个冇记性嘅人你请唔请啊你律师楼请唔请人啦、啊、请个冇记性嘅律师你请唔请啊 有时呢我。 唔我哋要求高㗎我哋系市民嚟㗎。 我明白。 喂我俾钱呢班友㗎第一开嘢呀阿芝阿作啊抗工返屋企瞓觉跟住话冇记性大晒。你试下你律师楼你上法庭个法官你帮嗰、那个。 你稍安无错。 你帮嗰个 defendant, 即係个被告人。喺度辩论紧嘅时候，跟住拗下个头，同个法官讲死啦！我冇乜记性，我 谂 你冇同黑社会打官司啊，唔系你行出门口过唔到听日啦。 嗱，好坦白讲，我对泛民今次呢个拉布系似乎个出手上边同埋个做法上边咧，我当然有好大嘅不满啦。 我知道你嘅，不过你个人忠厚， 你知 又 好啦， 你 又 忠厚做唔到立法会议员嘅忠厚， 咁所以我咪唔做， 做唔到节目嘅忠厚，忠厚。 咁你等我， 你开咪琴，你知唔知？你记住，开咪琴 着人嘅咁样嘅标签， 你系 泛 民咧？有人当你系泛民咩？ 我自己当自己系泛民啦。你讲到呢度，我就一定同你撑到底。 我要讲泛民，佢哋嗰班泛民，人哋 blue blood。你系 black blood 喺我嘅心目中咧，即系冇乜嘢颜色嘅血嘅分野嘅大把。 嗱，不如我讲啦，嗱，嗰班对所谓公道说话啦，嗱，郑家富真系好鬼叻嘅，佢已经谂到 你话明讲乜嘢啦？嗱，你系咪琴晚有听节目啊？ 有人因为之后再问我有冇见過， 有冇听节目啫？有冇听李华？ 我琴日因为琴晚李华明又喺度。 琴晚李华明就系因为我打电话翻嚟，我打电话翻嚟咧，你知我啲同我啊好惊噶，而家我打电话翻嚟，听日可能有人辞职噶嘛。我打电话翻嚟， 因 为 我咧琴晚好忙嘅， 我打电话我就打电话去呢个十级自由坊， okay. 我就提醒佢哋， okay. 我话而家咧何俊仁咧就喺度。说三道四，同、 okay. 咧早一日李华明讲嘅嘢都有出入。 嗯 啊、我谂你需要揾阿李华明澄清一下。咁啊，终于咧，你啲拍档咧就揾咗李华明。啊，我哋有冇声带喺度？冇唔紧要，我可以叙述翻佢讲乜嘢。 唔系 李 华 明 咧，听啲老细讲嘢，大佬。 唔系李华明话咩咧？李华明讲嘅嘢咧，嗱、啊，所以啲泛民咧真系一鼻孔出血嘅，完全用嘅词汇，那个形容啊何俊仁嗰种不是。是用同一种语调同一种说法的了。我们听完广告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风波再现还声于文。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5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5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郑家富。 8:16嗱，琴日咧，李华明打电话嚟，话咁我哋阿卡文啊、黄伟文咧就话：喂，你个主席喺呢个商业电台乱噏，咁梗系你车大炮啊，亦或系？啊！主席车大炮咧，咁李华明就主席系错嘅，因为大家都知啦，佢系第一冇嚟开会，第二佢乜都唔记得噶啦。 系啦，嗱，我讲中啦，我琴晚冇时间听啊， 但我 点 解都系要闹啊何俊仁 咧？ 嗱，佢第一样嘢咧系 defensive， 系 即系起码撑起讲都唔理事实根据，佢都要喂有人竟然有个节目主持人李维玲去提醒佢，话你班友啊走咗蛇王。啊！人开通宵，你翻屋企瞓觉。佢第一样嘢谂都唔谂，不经思索啊！啊，就话冇、哦、我哋个个人都喺度，不过我哋唔入去啫嘛。你知啦，立法会周围走嚟走去、 嗯、 啊，佢唔会考虑下，喂，真系谂下系咪人哋噏得出？你有四个人当值嘅 loser 咧，你都要谂下，都唔好谂都唔谂就已经讲咗啦，即系证明佢立心不良，即系咪都 defend 咗自己个党先？你可以话佢有党性冇人性，乜都得。但系呢样嘢咧就系证明咧，民主党咧个主席咧就系、是、第一，你系如果从个良好意愿咧就乌下乌下，你从一个唔良好意愿咧，佢同阿刘光华有咩分别啫？咪话弹车大炮咯。嗱，的而且确咧，民主派好多议员咧系翻咗屋企瞓觉，通宵开会，我真系好兴嘅。大家唔好以为我系针对佢哋，你百几万一份工。一年开嗰60次会，喂大佬啊，100多万开60次会，你都勤力啲啦，开通宵使唔使咁紧张啦？今日报纸影晒衰样出嚟啦，练功拉筋画鼻哥，系揸就未捽脚趾嘅啫，老实讲。 你见唔到咩？ 见唔到捽脚趾可能见唔到，我揸就未系第一脚上嚟咧，捽脚趾嘅啫，喺台底捽脚趾就唔出奇。咁有冇打手机我就唔知道。OK。你知唔知咩叫打手机？ 咩叫打手机？ 即系呢啲正啱，你冇睇到？ 我喺度思考紧。 你冇睇到那些年嗰套戏？ 打机、 打手机啊！ 哇！ 我点知啊？我点知啫，大佬啊？喂，我佢遮住咗，佢捽脚趾同打手机都冇分别，都系猥琐噶啦。OK， 呢班立法会议员开两， 不如咁啦，大班我哋 开晚通宵，咪讲埋先，开晚通宵阿芝阿座嗱，跟住咧，嗱睇到曾玉成咧，嗱佢而家俾人咧。佢依家叫女外不是人，千夫所指。第一，建制派就认为佢点解俾助长啲歪风，俾阿黄毓民呢班咁嘅，同埋阿陈伟业咧，怼咗1200几条修订入去，跟住同佢哋玩拉布，即系你哋即系同阿梁振英对着干嘅啫。咁啊，要佢做嘢嗱，梁振英喺之前出晒口述。包括现届政府曾荫权啊，同啲班子啊，都系喝紧佢嘅。再加埋喺个议会内外里外夹攻，喺入边系揶揄佢。啊，喂，佢撑咗几多日咧？佢都撑咗几日。咁啊，留咗两次会，咁压力越嚟越大。咁到咧顶唔顺啦，即系睇到呢个曾玉成咧系完全冇退缩嘅意愿。咁跟住咧，再加多个郑家富。跟住咧就揾埋啊李卓人入去咧，就开始惊啦，即系开始睇到唔对路啦。喂，好似我咁讲，你嗰23个入翻晒去嘅话，咁啊真系呢届都唔使开会噶啦。咁所以要做嘢啦。嗱，做嘢边个喝得停啊？曾玉成咧，而家知道啊，政府搞佢唔掂，曾荫权梗系搞唔掂啦。而家仲有个40几人，鹌鹑嚟噶啦，已经系鹌鹑咗啊，即系用呢个 past tense 鹌鹑咗。梁振英讲。哇！曾玉成秒你添啦，大佬，我去选特首，我唔想做特首咩？你唔俾我入闸，仲要哇，大佬仲要打个电话嚟轰我啊！咁啊，仲有曾玉成从来睇唔起呢啲人嘅，佢睇唔起啲咩人咧？ 系 嗱，佢自己根正苗红，佢屋企人被迫害，细佬坐过监啊！你呢啲咁突然间染红嘅人，喂，佢点睇得起你啊，大佬？再讲边一方面都叻过你。啊，系个样啊差啲嘅啫，即系呢个咁嘅梁振英咧就唔坐烦啊。 咁曾玉成系咩？ 曾玉成刘克孙，OK 就咁简单嘅啫。嗱， 你啲大佬啊，80后啊，90后嗰啲 唔系 刘 克 孙 啊，讲错对唔住，冯峰啊， 冯峰即系 宝宝个阿哥阿哥老豆啊， 个 老豆，唔好话人中风噶，以前好靓仔嘅冯峰以前，嗱你又唔识噶啦，我啲老嘢识嘅，一个冯峰一个。唔坐饭好惨㗎嘛。佢点会睇得起你呀，咁你学佢唔到。咁终于我哋冇证据呀，讲明我哋呢啲系完全系分析。你见到吴楚凡拖住呀吴君，唔系嗰个叫咩 吴君如，你 想吴君如。我而家谂紧啊，罗范招芬似边个？ 系 吴君礼 啊，讲住啲啊，吴君礼啊， 吴君礼先啦，当住系， 我都识少少嘅， 识少少睇嗱 YouTube 查片多嘛， 冇错，点咧？ 咪拖住佢入去中联办， 系 出翻嚟，啊睇到会心微笑， 系 喂，你已经知道发生咩事，第二日就发生呢个流会事件啦，嗱，咁但系问题就系话。肉酸啊嘛，嗱曾玉成咧，嗱而家啲人咧就冒泡好多嘅，咁你一早又唔教曾玉成，就话可以原来咧合并辩论嘅，将个1200条题咧合并辩论，咁又悭翻啲时间。 唔系咁唔系， 但系都冇用噶，都系拉布噶。 呢个而家系 而家其实已经系合并噶，不过佢嘅意思佢哋合并系点啊？即系将所有你全部都系反对合并一次讲晒佢咯，佢哋以为可以咁做，其实系唔可以咁做。嗱，唔知边个师爷谂到条屎桥， 系 一定唔系黄义宏。你我话俾你一定黄义宏冇咁嘅机心嘅，佢系真系我信佢嘅，佢好坦白嘅。不过有啲嘢佢唔讲得咁解啫嘛，佢唔会谂到呢啲屎桥出嚟嘅，就攞条剩余权力出嚟，啊立法会剩余权力出嚟就话要休会啦，啊即系要斩啦。喂，好肉酸啫，你曾玉成老实讲，使唔使做到咁啊？ 我嘅睇法系咁啦，我啊当然对你嘅分析。啊！你啊，虽然你都话你啊冇证据啦， 冇证据，我一定 咁啊，虽不中亦不远。不过对黄义宏嘅处理咧， 我在立法会内的这么多年的观察呢，和最近的走势呢，基本上王宜宏是真的蠢蠢欲动，亦都过去由这个唐营、慢慢要对梁营交心呢，他是不断地发出很多的， 他交了的了，有讲个内幕给你听，他交了。 你等我讲完先， 我告诉你不用讲，他交了的了，你有一个迹象你看不到。 是。 在这个还是选举期间， 是。 啊，还是选举期间。 后期还是前期先？ 后期关于西九事件啊。 是。 西九的时候他已经转了态的了。 是。 他是曾经应承过人不会转态的。他转了态的。 是。 他同阿，他同阿，仲有个啊，梁刘游分是转了态的。企硬呢就是石礼谦几个傻佬。OK， 嗱，咁佢其实早已经转态。第二样嘢，佢好大压力。佢点解大压力咧？因为佢乱斩权位，佢七十几高龄，嗱，但系佢好壮噶。佢同话你唔好同你唔好闹佢打，我话俾你。第一唔好闹佢打，第二唔好闹佢饮酒。佢大力过我同你两个。OK， 嗱，佢仲想继续做立法会。 咁咪系咯。 同埋上一次佢受过惩罚嘅，就是、人大选举，佢系好失意嘅，因为每年咧，嗱，佢喺北京咧、有间巨宅嘅。四合院 系 啊，金碧辉煌，年年上去开人大咧，招贫换友，好开心嘅佢。呢条友系识 enjoy life 噶，冇得做人大咧，仍然上去，但系私人独潮水啦。 即系你见到咧、你话会议我哋四点半凌晨复会，佢所攞住嘅所谓嘅稿嚟去读， 嗰张稿咧就唔问话俾佢嘅， 系一定系。但系点解？建制人人唔讲佢要讲咧，好明显咧。我嘅观察咧，佢梗系抢住嚟做呢个位啦。佢要交心之余咧，亦都其实前几日咧 都传言讲过话，哎呀，喐呢个曾玉成啦，唔好叫佢辞职啦，又揾啊王宜宏之女嘅人去做主席，赶晒班友走咪得咯。 俾你听啊，富哥，佢系不义之选嘅，佢唔使争取嘅。点解咧？人哋喺度系谂住第一废佢冇功，佢系咪都唔俾佢选噶啦？你估佢有得选咩？吓、人大又冇得做，又超龄。老实讲，喂，佢系一个最不义之选，因为冇党派。嗱，你就嚟九月选举，嗱，如果唔系今年而家系季尾咧，如果唔系九月要选举嘅话咧、就唔使揾人噶啦，就揾个民建联做咗啦。阿萨华仔好，谭耀宗好，叶国谦好，我使乜你做啫？因为有政党背景嘅，就唔想连累个党；准备参选嘅，又唔想影响个选举。咁啊，梗系揾一个唔使选噶，又亦都黑人憎嘅，都冇乜所谓嘅啦，就抹烂块面噶啦。你唔系嘅，点啫？咪俾啲粽子你叹下最拖 咁、所以我 所以系不义之选噶啦。 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咧，嗱，曾玉成呢一次咧，我自己嘅估计咧，我系感觉到佢嘅压力，于是乎咧，我觉得。我嘅估计，我今日又同你打到啦，我唔知道你点睇咧，我就觉得曾玉成咧就唔会再选立法会噶啦，因为我估计咧佢都未必觉得佢有足够嘅日后嘅七十个议员里边咧系选佢做主席，因为下一届嘅立法会嘅组成咧，一定建制派咧就会揾一个比阿曾玉成听话十倍嘅人做主席。既然如果佢选咗立法会，就冇机会做主席咧。我谂佢一定 做啦， 即系 等于、 你咪同意我讲嘢咧，好少同意我讲嘢。 等于阿林瑞麟一样，做咗司长，你叫翻翻做局长，佢点落得台啊？人始终有面嘅，即系所以面系好噶，你明唔明？一个人要面咧，就唔会做坏事嘅，即系点都唔会做得太坏嘅事。不如我收定下啦。嗱 ，咁即系你同意我讲法啦，系嘛？ 冇所谓啦，你又 冇所谓， 你阿刘光华我就唔敢话同意你啊。刘光华问你同唔同意咧，你要谂清谂错。话俾你听，分分钟行出啦，大班都同意我讲噶，喐你啊咁嗱。而家8:28啦，我哋又要预告下啦。9:00咧，我哋有个嘉宾嚟嘅，咁、那个嘉宾咧就系阿郑宇华嘅。嗱咁，但系有个问题啦，今日其实都好多嘢讲啦。我讲翻立法会嘅堕落先啦。立法会而家真系咧，我系嗱，虽然我做过立法会议员，对立法会 四年的堕落、 又冇乜乱斩，但系我觉得市民用咁多钱去养一班立法会议员，亦都希望我哋香港咧

帮你找回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觉。 DBC 和 Yahoo 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咪，又怕上唔到网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机身轻巧，想喺边度听就喺边度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都只系卖288蚊咋，优惠期到5月21号咋，快啲上 Yahoo 团购抢货啦！ 爸爸，够钟啦，我哋整啲俾妈咪听收音机啦。 又系自在人生自学计划嘅节目时间啦。 自从参加咗由妇女事务委员会安排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我嘅生活就变得多姿多彩，自信心加强咗，朋友又多咗，都系屋企人支持我至得到嘅咋。我就嚟毕业攞证书啦，到时一家人影翻出威水相先。 自在人生自学计划，自学自在，生活添姿彩。 本地新闻头条，环球时事观察，两岸国情解读，报章社评精髓，尽在 DBC 新闻天地。李金鸿、蔡敬文、邓景辉为你解构时局天高地厚，助你掌握新闻来龙去脉。DBC 新闻天地，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朝朝6:30到7:30，喺大家台、大钱台、大晒台同步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郑家富。 我冇一个意识咧，话一定要系为咗乜嘢嘢，就譬如话留咗会咧，就会有啲乜嘢，即系对政府吓、会造成咩问题？而系作为立法会主席，从来我都唔希望有留会嘅情况出现，无论系有意嘅，或者系偶然嘅，或者系客观因素影响嘅。咁所以咧，如果你问今朝早，当我听到天气曳，有20位议员咧，多数都唔会出席噶啦，留会嘅机会咪大咗啲咯，并冇话为嗰条法案护航。 冇话一个规定一定要9:00开始嘅，9:00开始系我哋一个习惯，亦都系我嚟决定嘅啫。 不知所谓，噏得出就噏。大佬啊，我都做过立法会议员，隔篱咧就有个资深立法会议员做咗16年。 嗯，咁都啱。 亦都唔使讲立法会啊，所有规矩都系嘅。第一，开会一定要够人数。第二，开会有时间嘅。立法会嘅会议事规则规定咧。几点钟开会？几点钟开会？如果开会唔够人数，打钟15分钟。咁啊，秘书处就周围打电话搵人翻工，系咁多啦。至于曾玉成正话讲20个人打电话俾佢咧，秘书处咧今日我睇报纸啊，又踢爆咗佢啦，系得2个人打电话翻去话会迟到嘅啫。嗱，主席嘅职责咧就唔系话，当然系人都唔想去留会。嗱，呢个你可以咁讲，但我就知道大部分立法会员都想去留会嘅，留会唔使开会咩，大佬啊？翻屋企啊，瞓觉啊嘛， 但咁有问题咧，惊嘅。 嗱，你话唔系政治考虑，跟住咧就啊呢、這个秘书处咧，先闹秘书处。我对秘书处咧做咗咁多年咧，我一直都好尊重秘书处咧，就觉得佢有独立性。 嗯、 秘书处琴日走出嚟就话咧，啊主席有权更改会议时间，呢、這个叫偷换概念、断章取义。点解咧？佢系有权，有权系咩咧？喺开会前。通告开会啊，佢当然可以改啦，但系都要得到议员同意噶、嗯，都唔系可以乱咁改噶。 你有冇、okay? 你有冇做过啲事务委员会？ 梗系有啦，我系科技事务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主席噶嘛。 你记得咧吓，即系我啊做过多个委员会嘅主席， 资深立法会议员啦都话。 咁我记得有一次，系好具争议嘅，我系民政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当时有一个好具争议嘅议题。但我哋咧就即系泛民嗰啲咧就留会就冇乜所谓嘅，建制派啲人咧就好紧张。但系嗰次唔知点解咧，开会就唔够人，一路等。我系答正过咗3个字就要留会。咁啊，马逢国咧就16:17就赶到嚟啦，咁就妈妈声啦，你睇啊，你唔改啊咁啊。嗰年咧，秘书处好坦白讲出委员会主席。喺个委员会啊，都唔能够改 开会嘅时间， 大会 十五分钟就一定要留 會。嗱，我做嗰届咧，起码都试过一次咧，就因为唔够人开会留会嘅。 系 喂，冇得改噶。喂，你曾玉成点解今次咁紧张？肯定就因为唔想留会，就咁简单。呢个系政治决定嚟，呢个系破坏咗立法会嘅会议常规同埋传统嘅。喂，不知所谓，你俾市民睇下，请呢班咁嘅垃圾会议员开嘢啊，支下座，黄宇又翻唔到工，喂。借口嚟嘅咋， 所以我觉得咧、 啊，所以曾玉成玩完噶啦。 咁多年嚟作为主席，虽然有好多人咧就话佢吓佢尽量中立，但其实好老实讲咧，过去佢当然系做，因为无风无浪的时候咧，要做一个即系似乎睇落中立嘅主席， 嗰个咪叫做范徐丽泰咯，咁叫范徐丽泰咯。你喐下长毛已经攞到分噶啦， 系咯。咁但系如果喺呢个咁嘅风雨飘摇，兼且。有中聯辦嘅黑手，仲有梁振英喺度阿支阿捉，跟住仲有啲建制派要同梁營交心嘅人喺後面係咁邀佢背脊，咁佢係 其實喺呢個時候咧，嗱唔係喺呢個時候就對一個人性同人格嘅考驗。 係， 我而家話俾你聽，阿曾玉成咧就 fail 咗嘅，啊呢個測試就 fail 咗嘅。不論你對有咩睇法，佢係一個咧。唔可冇腰骨冇膊头嘅人， 就我就唔系话同佢撑，不过咧我一定会都会投对不信任票， 一定要投。 我只系想即系分析俾大家听咧，即系我个人对佢嘅睇法。其实我一路都对佢扮中立咧，佢、扮中立我都觉得佢真系，我都其实好多时佢有时叫我哋喺啲用啲议事规则嚟叫我哋唔好发言啊，或者你离题咧，我多次同佢都嗌交。原因就系咁，因为我觉得佢个样好似好中立，好似想用议事规则， 差啲想闹你嘅，好在听多你两句啊！ 梗系 唔好辩，唔好帮佢辩。 你梗系 啊， 因为你讲嘢多， 你直接啲啊， 唔 该 你。 你 讲嘢多，你俾啲时间我讲，先充分表现到我嘅内心谂 法。郑家富，你除咗做立法会议员，做呢个节目主持人。 系啱啱做嘢， 同埋做证婚人，咁你以前做过， 系 一个好出色嘅。 你嘉宾主持， 但系咧你咧做律师噶，律师训练就咁嘅，去到法庭咧，大老爷噏乜咧，你就唔好驳嘴。大老爷讲嘢咧，你要耷低个头，好似 而家 好似听， 咪当你自己。 我而家系大老爷，我真系大老爷。你大佬你讲嘢颇快， 咁你唔该咧。 而家大老爷， 你 讲 嘢好 快 啊！大 老爷唔可以驳噶。喂，大老爷叫你做乜你做乜啊？ 好，开庭开庭，你不如你坐高少少啦，不如你坐喺嗰个位度 corner 位，等我望住。 即系 系啦，我向高望。嗱，总言之咧，曾玉成咧，其实我过去咁多年咧，好有几次咧，我对佢特别系。嗱，又讲翻刘江华睇书嗰一幕啊！大班可能你嗰幕你瞓咗 觉啦， 你 主席就闹你， 吓 佢又发烂渣。 嗰、那个议事规则讲明，如果一个人睇嘅书同议事或者同立法会无关咧，就唔得。 但今次我唔帮你， 你听埋我讲先得。 我都系唔帮你，我有睇，我唔帮你。 你听埋我讲，我知，你听埋我讲先。 你讲， 咁我就根据议事规则， 系大老爷嘴， 唔系咁大老爷都听下律师为我表达我睇法， 你 先判决啦。 唔系你当时系死紧，本来坐两六变三六。 人哋个电话呼吁啊，18721111啊，点解可以打入你啊？因为你讲嘢多。嗱，刘江华拿住本书咧，好似读圣好似读诗经咁样咪揸住，肯定我睇嗰本咧啲文学书籍嚟嘅。好啦，咁佢睇紧嗰阵时咧，咁我咪起身咯。议事规则话唔俾睇。咁当然曾玉成佢嘅理由就话，如果个议员讲话嗰本书系同议事有关，咁冇办法啦。但系梁国雄系睇住刘江华，即刻换书，揭俾第二本俾啊。曾玉成睇啊嘛， 我话俾你听，而家到大老爷讲起未啊？而家真系呢个法庭好难做啊！律师，可唔可以俾我讲两句？ 系讲啦， 郑律师， 容许你讲。 啊，即系我大老爷讲嘢要问个郑律师咧，阴公你个当事人死紧我俾你， 死之前都要攞翻个威啊，大佬啊！ 我讲咩一样嘢？ 好， 既然你哋玩班友玩拉布，都系无厘头噶啦。 系 嗱，所以呢啲嘢咧，就大家都要包容。佢有权睇金融。嗱，你可以讲生 cancer 同呢条条例有关系， 佢冇权睇金融。 我知啊，我即系我话我觉得，如果我玩拉布咧，我就唔同佢玩呢啲游戏规则。 咁你有你拉布咪会睇书睇到够咯，佢样衰咪得咯，你差啲俾主席赶你出去添啊！ 咁拉布就 系 咁嘅，咁拉布嗰度都拉拉 呢、這个又系一个，我又啱啱想讲呢、這个又系拉布嘅一个 tactic 嚟嘅，都系一个战略嚟嘅。但系你话真系去睇书关我乜事啊？去打手机我都唔理佢啦。睇书 唔系咁，但系因为当日咧系曾玉成挑战过我，不断咁挑战我，我冇跟议事规则。 冇乜时间，因为我九点钟有贵宾啊，郑宇华 系你嘅节目呢个冇乜时间，你唔好话你自己冇乜时间。 你唔使惊，我今日破咗纪录噶啦。 系咩咧？ 如果唔系健力士纪录咧，都可能会系香港广播纪录噶啦。 系， 因为我会连续做六个钟头节目。 咁夸张？ 一晏昼一点钟，我哋有个新节目叫做《龙凤大茶楼》。 O、okay、K 啊，我又要啊做替工。啊，因为你个拍档啊， 系 啊，邝荣轩啊， 系邝轩， 佢话自己叫邝荣轩， 唔系我叫佢做邝荣轩，佢自己叫邝荣轩， 佢去咗台湾公干，将我哋替档，咁、啊、所以我会大把时间讲嘢，我咪同佢抢住讲嘢。但有一样嘢真系要抢住讲咧，就要讲下呢个秘书处。立法会秘书处一直俾人嘅感觉啊，起码感觉咧系做到尽量独立嘅。是做到盡量獨立的，龍鳳大茶樓十點鐘開始，盡量獨立的。但是今次呢，尤其是吳明華呢，我都當是一個好朋友，亦都很尊重他，大家都對他都很好。但是今次在處理這件事上面，跟曾玉成眉來眼去啊全子仔啊，因為你動我，因為我動你，我都費事你要你私人恩怨。个问题就系话咧，佢系将跟住出嚟嘅回应啊，好似挤牙膏咁啊，最终咧就冇办法顶啦。 你见到佢嘅眼神，知道佢哋系心里未必系讲紧真话。不过听下广告，我哋嘅客户先啦，大班你成日过晒。 我系大老爷啊！ 我自系大老爷，hello。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五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五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销售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数码声音广播接收范围又再扩大啦。 随住飞鹅山发射站投入服务，港岛柴湾、筲箕湾、西湾河、九龙东嘅油塘、鲤鱼门， 仲有西贡同将军澳区，而家都可以透过数码收音机接收到本台嘅精彩节目。 DBC 数码电台致力提高你嘅听觉享受。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黄议员要求嗰啲资料，我系咪都俾埋佢嘅？都系咁。咁啊，主席话咁俾啦，咁样。咁于是咁我就预备。咁我当时都准备写张纸俾佢。咁然后后屘就主席就好似又同我讲就话，如果咁嘅话咧，即系就会喐噶咯，即系咁样。咁我好似觉得咁上下嘅嘢，即系我即系都隔好远啊，所以我唔系完全听得好清楚。但我理解咧，即系佢系觉得我俾咗啲资料啊，黄义云议员咧，啊黄义云议员就会提出嗰个议案。 翻嚟就喐， 但系咧，佢最尾咧就承认咗向记者咧，佢一早知道咗黄义宏系准备提出动议嘅一个临时动议嘅，咁所以咪前言不对后语咯。嗱，呢个好可惜嘅，即系再加埋琴日你走出嚟，嗱，秘书处话主席有权改会议时间，喂，呢个秘书处真系阴功，而家仲话整个陈维安去做， 咁一蟹不如一蟹咧，咁样搞法咧，个秘书处独立性就冇咗。 点解揾齐维安去做就知啦？ 咁又唔系嘅，咁睇有唔同。我又要公道，我都坐过呢啲。唔系我以前唔系上一个简文华嗰阵时咧，我系坐委员会度嘅，因为嗰阵时我坐喺行政委员会嘅。嗱、 okay ， 你睇系咩人嚟建功嘅？因为如果我哋唔知道其他人咧，喂，仲有个仲衰嘅，叫邱成武啊，传出嚟啦我话咩？如果你俾我坐 board， 我都系拣陈维安，除非再请过，即系再登个报纸啦。啊，即系上一次咧，其实咧副秘书长可以升上去嘅。如果我喺委员会，可能我提议副秘书长升上去。 冇错，所以咧嗱、啊，基本上咧，就算而家吴文华嘅副手咧，林郑宝玲咧， 佢同佢系竞争者嚟嘅， 咁咪系咯，就因为系竞争者，咁所以咪即系冇得再。啊、升上一架好似你就升做法官一样咯。嗱、啊，整体咧，琴日嘅闹剧咧，我嘅分析就系、是、根本佢哋就一早有预谋，大家就夹台好戏。不过好衰唔衰就俾人啊，唔知点解啲从政者开咪删咪呢个乜问题？ 诶，琴日我讲咗啦， 咁多呢啲咁嘅丑态。 对唔住你错啊！琴日我讲咗，琴日讲咗两样嘢先知嚟嘅。 系。 一有人问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 即系开咪，即系啲咪啲问题啊！ 我话唔系啊，我有时系特登开嘅，开俾你人听。嗱，其实曾玉成可能系嘅， 唔系嗱，亦都咁讲。 嗱，你知唔知奥巴马最近做过噶啦？示范咗一次啊！ 佢系 佢特登开咪嘅。 但 我琴日讲咗，我话其中一个做法就特登开咪。 唔系，但系咁样大班，因为你未入过立法会，你不涉入啊，系嘛？ 新咗个立法会， 你更加系新嘅立法会，你更加就唔想睇到曾玉成个位嗰支咪点样摆啦，同埋点样安排咧？曾玉成咧作为主席，佢个位嗰支咪咧一定系长期开住嘅，佢长期开住。咁所以如果你用你嘅呢种嘅谂法，即系话咧， 特登讲咯，我就咁讲啦。嗱，琴日咧，我另外有样嘢想讲嘅，琴日真系讲大老爷啦。嗱，琴日我一早就预计咗咧，佢个判词噶啦，我就 系 三权分立，法庭系唔想干预立法会嘅运作嘅。嗱，我就话空多吉少嘅长毛女申请，我讲咗噶，琴日我呢日讲噶，即系而家咪马后炮。但系咧，林文翰咧，嗱，一个我都好尊重嘅大法官，因为我系尊重法治嘅，我对呢个假发红衫七皮鞋咧特别钟情嘅，啊，可能变态添啊，而家开始发现嗱。 你对鞋唔系啊？ 我唔系 法官， 唔系大老爷啊嘛！ 你自己 大老 爷， 唔系大大老爷啊嘛！嗰啲系大大老爷啊嘛！大佬吓，喂，问题就系咧，林文翰最近有两单案咧，一单就上次嗰个生果金啦， 嗯， 今次又话如果死人，我就应该真系揾我咧，我觉得系讲多咗嘢， 嗯， 嗱、 嗯， 上次生果金又系、嗯嗯，喂，政府有冇钱去维持生果金，同你法官冇关系， 嗯， 今次长毛攞司法复核。禁制令，如果你认为司法部是不应该干预立法的，死人都不可以干预，就咁简单啦。当然我哋未睇判词啊，但我觉得做法官咧，有时咧就唔同做电台唔同噶，即系我哋啲假法官咧啊，就随时噏乜都得。做法官真系有时要慎言嘅，即系你俾人睇到啲判案嘅思维。 你有冇睇到我哋有一个？ 但有样嘢我想问你啊， 我 唔讲嗰 样 先。刘梦红，我哋会对待佢噶啦，佢要咩嘛？政治审查， 政治审查， 连呢、 這 个连呢、 這 个唔系啊，连法援处长都要政治审查。 系， 但系一样嘢，我想问你，我觉得违规嘅，你可唔可以翻立法会同啲同事倾下咧？立法会点解无端端请阿刘阿阿余若海去代表立法会咧？ 唔系冇违规，因为咧， 我认为有 立法会系被告嘅一方或者系答辩嘅一方，我哋系需要外判或者系揾一啲。即系资深嘅大律师嚟处理，试过啦。 我知道试过嗰次，我哋加坑挖，唔系我话俾你点解违规。你可以去代表立法，今次第一唔系告立法会，第二呢次系告主席。 咁主席系 okay, 好啦， 会嘅。 咁佢可以请个律师去，你可以代表 系啊 立法会出庭啊喺度听嘅啫，得律政司就唔需要走去拗嘅。你知唔知余海点讲？佢立法会冇明文规定俾人拉布。立法会主席咧就有权随时终止会议，啲咩喂系咪真系代表立法会嘅立场先？嗱，我就希望立法会议员澄清呢样嘢。 咁啊，立法会基本上确实喺议事规则里边，如果你真系从一个大律师 你要代表立法 会，呢啲咪叫大律师处理，呢叫金牙大。 你冇办法， 喂，咁乜都得噶，立法即系等于当年有， 讲嘢就 等于当年有人讲一句嘢，基本法冇讲嘅嘢都可以做。 系咯，咁所以 唔可以咁样闹嘅，喂，代表立法会唔系要公正。 我又唔系撑佢啊， 因 为 立法 会 议员， 我 解释俾你，因为立法会议员有唔同嘅派系，立法会议员有唔同嘅睇法，而立法会议员其中一个都系当事人。嗱，我觉得嗰个律师咧就仲要中立一啲添。你可以如果牵涉 坦白讲， 系嘅冇晒中 立 啦。 立法会嘅管理委员会请得到嘅律师，佢点中立啊？阴公系咪？咁所以咧，我觉得整 喂你都系 client 嚟噶，你有份噶，代表埋你噶。 咁 你有冇俾 instruction 咧？弊在咩咧？ 你有冇俾 instruction 咧？ 建制派已经骑劫咗立法会啦嘛，37个骑劫咗好耐， 咁咪仲 唔 走？ 所以你话我咪走咯，所以咪点会嚟呢度啫？ 早啲走啦！啊、我又俾 我深切考虑， 我又真系俾条好桥嚟，啊点条仙人点路， 唔系仙人点路，你唔好咁早就话自己系仙人。 你咧， 你仲身作 力真系咧？我觉得你真系咩咧？ 系 辞职抗议立法会今次嗰个做法。 系， 唔系？我觉得你应该辞职嘅。 系， 你听埋我次讲，上次我教你。啊！脱党， 你唔好咁样爆呢啲咁嘢。 我帮你孭埋，咁啊冇所谓。你唔想孭，我帮你孭埋。咁要我教你辞职，真系啊！你第一个辞职。 上次退党咧，就唔系话你教我，不过咧就听众都可以讲我，俾几廿秒我讲咧，就大班确实咧 支持 我，咁啊喺呢个香港会同我就谈心咗30分钟到啦，我都仲记得。跟住呢就支持我之余呢就话嗱，一阵间你个演说，你知佢好鍾意教人讲嘢㗎啦，你点样讲呢咁啊，嗰句你记唔记得啊？ 忠义两难全。 唉，忠义两难全，其实嚟自大班嘅思维吓，咁但系无论点都好，我觉得今次你又叫我话不如就辞职， 真系辞职冇分别噶。 咁我哋 直接就抗议， 晏昼去香港会又再饮杯茶先啦。 龙凤大茶楼， 食茶楼 钟开始，唔该你辞职，真系辞职。 咁啦，不如而家我哋见到咧，已经好多啲嘅电视台啲啊 set 晒啲啊， 因为我哋贵宾嚟咗啊， 冇错啦， 你个妹嚟咗啊。 阿郑裕华局长咧，哇！佢一听到话三郑开咪，加上佢先生又系潮州人，佢都半个潮州人啦，系嘛？咁啊喺呢个直播室一阵间咧，就一齐用潮州话 开埋 嚟，加见啦啊！咁我相信咧，一阵间都可以，大家可以同阿郑裕华局长讲下佢嘅一啲嘅未来嘅动向啦，或者佢点样睇？唉，港铁加价啦，吓六 咁你咁老土噶，咁总之揾佢嚟乜嘢都可以倾，点样定？点点唱咩嘅大佬？喂，俾几分钟我 你啊嗱，即系好坦白讲，我呢啲咧就对局长咧好有礼貌嘅，局长所以就肯定小心啲，系嘛？我问你嘅嘢咧，你可以坦白， 即系你一 大班问你嘅嘢咧，你等我代表嘅律师，我代表你，你可以望一望。可以唔答嘅就唔答㗎喇。 返嚟就喐返嚟就喐我话俾你听呢，唔係要讲一样嘢。你听众听咗好耐㗎喇，就係、是、古大班几时开咪呢。咁琴日做咗抽奖，咁有。 咁都有抽奖㗎， 送五部胆机呀，大佬好靓嘅，几千蚊部㗎。 Okay, okay, okay, okay. 胆机呀、啊。 胆机係咩意思呀、啊、啫。 又真係有得 喂有膽嘅。 有膽嘅數碼收音機。 就唔止你你冇膽佢有膽。 我膽大嗰度。得獎嘅嗰幾位聽眾呢，琴日我自己抽㗎，一個就姓周嘅，佢嗰個 email 呢就 1996, 即係前面嗰句唔講啦，梗係 gmail.com。有位呢就係陳生嘅，佢嗰個 email 呢就 725@yahoo.com 嘅。另一位黃生佢都係 gmail.com 嘅。 嗯， 一位咧就 SK 啊，佢嗰个 Gmail 咧就系 MSN.com 嘅。另外一位刘生咧就系、是、又系 Gmail.com， 嗰啲唔使担心，啲人全部我哋会通知嘅。 冇错，仲有冇得抽啊？ 同埋已经摆喺上网噶啦。 仲有冇得抽啊？ 有。 估我潜辞职啦。 估你潜辞职。 估你几时俾我炒鱿鱼 ？OK， 使唔使咁啊？我今朝迟到一两分钟啫。 喂，呢个唔系立法会啊， 翻嚟就喐我，系咪？ 嗱，咁我哋九钟翻嚟咧，就请到就嚟要拆局嘅呢个运输管埋海陆空同埋房屋嗰个局就嚟拆噶啦。即系呢个系最后啊，历史上面最后一位呢个局嘅局长嚟嘅。 我代表阿郑裕华作为佢嘅律师，我想问一下你一阵间会问佢啲咩问题咁咧？ 我唔问嘢噶，我讲嘢俾佢听。 你唔系嗱，你唔问嘢，你讲噶嗱，你唔好一阵间有咩你又问佢嘢啊，话俾你听啊。 不过我会叫佢答嘢，唔使问就质询，我哋质询。 唔好质询，我哋今日秉烛啊，虽然系唔系夜谈啊，不过咧，我谂郑裕华喺我嘅心目中咧，我作为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咁多年咧，佢。讲嘢好淡定，每次答问题咧，我成日有啲同事话佢阴声细气啊，你点恶咧，佢都系咁样继续咁不停。 你系咪而家系咪喺度拉布啊？ 唔系，咁而家排名咧，因为58分啫嘛，未到59分，你都要介绍下我哋嘅局长噶嘛。 你而家喺度拉布，大佬，喂，你嘥我啲时间啊！ 咁我见到你冇嘢讲啦，咪到我讲，咁咪要。俾啲人话，喂，你准备有啲咩？一阵间18721111上嚟同局长一齐， 好似局长话唔听电话， 系咪啊？冇啊， 局长话唔想听电话， 佢冇话唔听电话。 呢、這个局长唔打得嘅，打得嗰个先听电话嘅啫。 唔系，你唔好咁。 呢个唔打得，呢个讲得嘅啫。呢个 咁人哋听完听咗，听众可能有啲嘢想问下，佢可能会答嘅。你唔好咁快就同代表局长讲说话得唔得？ 有求话俾你听，佢话唔想同阿郑家富讲嘢。好啦，照。话停一停，咪听新闻咯。 好。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入禀高等法院，就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日前终止辩论议席出缺安排草案提出司法复核，聆讯今早继续。梁国雄放弃申请禁制令，寻求法庭宣告曾玉成的裁决是滥权。另外，内务委员会讨论怎样跟进事件，泛民主派认为曾玉成失去中立，应该辞职。政府经济顾问陈李凯伦在商台节目上说，受外围环境影响，本港经济显著放缓，出口情况严峻，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不排除要调整全年的经济预测。陈李凯伦说，政府预测全年经济增长 1-3%， 已经将欧债危机的因素计算在内，但过去两三个星期希腊危机急速变化，有机会在短期之内引发市场震荡，政府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北韩扣留内地渔船的事件有望解决，中国驻北韩大使馆引述北韩当局说，船员安全无恙，部分的渔船亦都已经返航。大使馆说正积极解决事件，要求北韩确保中国船员的合法权益。事发在上个星期二，三艘内地的拖网渔船在黄海作业的时候，被北韩的小炮艇押往当地海域。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评估年报，指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介乎1200至1800亿美元，远高过官方公布的数字。报告又指，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预料会在2015年之后具备操作能力。解放军亦都企图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经济情报，持续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今次是美国当局去年宣布重返亚太区之后首次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抵达美国，准备出席八国首脑峰会。他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必须将推动经济增长列作首要任务，希腊亦都必须留在欧元区。奥巴马表示，八国首脑峰会将会集中讨论财政危机，但亦都会研究推动经济增长。他和奥朗德亦都同意欧元区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

不过呢再一次多谢拜局长你为官几多年啊 29年啊多谢 Andrew 你请我上嚟啦。嗯我都冒住生命危险上嚟嘅。 生命危险。 因为呢最近其实我收好多邀请叫我去访问我都话唔好啦迟啲啦咁。但你一打话嚟你系我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吓、啊、对口单位我都唔可以唔接受你嘅邀请仲有大班多年朋友系咪。咁、嗯、多谢你啊 ,29 年啦。 我都唔敢讲我就惊我讲嗰阵你话我同你唔系好熟咁死。 几千年前可能好熟，大家姓郑。 不过咧，我就绝对无意咧就假公济私啊，因为始终咧，确实我同阿 Eva 咧喺立法会交通 panel 坐咁多年啦。你对于交通嘅问题咧，坦白讲 ，Eva， 我喺起初觉得你咧得唔得嘅咧咁吓。咁但係我见到你不如你又讲下你嘅心情啦吓廿几年啦咁面喺立法会见到我哋班蛙鬼啦吓、啊、猛禁就有你好冇你好咁啲质询啦喺近呢几年嘅立法会嘅生态你觉得即係喺你嘅为官之道你觉得有咩大改变 对我嚟讲啊我觉得我哋都係讲道理啫。即系你哋嘅问题，无论你嘅语调吓、啊，你嘅语气系点，我哋都系用道理嚟答翻嘅。因为始终嚟讲咧，其实有好多民生好务实嘅嘢咧，系有做到好多嘢。咁、当然市民嘅要求系高，香港人要求系高嘅，呢个系事实。咁我哋就应该尽力做到最好啦。有啲咩点解做唔到，咁我哋咪要去解释咯。咁都系应该要即系平平实实咁样去话翻俾立法会议员听。咁呢，我觉得呢一点我哋做到。咁你哋嘅要求，你哋都系代表市民发声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应该系一个良好嘅互动嚟嘅。好多时候我哋，譬如有啲可以做得好啲嘅，咁、都要根据你哋嘅意见去俾啲路向我哋去做。咁、我又唔觉得呢个系一个好负面或者系一个即系唔系互相去去即激发到做得更好嘅一个方向，可以一个比较正面啲去睇嘅。 我都话听众你听到咧，局长系好。平述咁 你就唔好学佢啦，咁我瞓着咗噶啦，大佬啊，我喺度开始眼瞓咯， 尖锐 啲，你搵到赶客啊，唔好大佬。 六月就嚟啦，我谂听众咧都好想知道吓、啊，前几日咧港铁就话，唉，加价嗰几亿咧，不如唉 十亿啊， 加价八亿啦，嗰度八亿几啊， 十亿好似话， 咁而家就攞十亿八亿出嚟咧，就嚟做啲优惠啦，攞翻晒出嚟。 还钱于民 ，不如嚟呢个大班呢个电台开麦。 还钱于民咁就 咁啊！局长你点样睇？因为好老实讲，市民真系最好就不如你唔好加价咯，系咪啊？ 嗱，我哋都系要睇翻嗰个由来系点解系今天系咁，咁都系有一个有法律约束力嘅机制嘅。咁香港，我谂我哋都系讲法治、讲合约精神。咁所以一方面亦都唔可以啊。就掉咗个机制唔理佢签咗约㗎嘛大家系咪大家当时知道呢一个系个咩嘅机制。咁如果话要机制唔好啦咁要检讨啦咁我哋已经系全速提早去做嗰个检讨睇咩方法譬如话而家正系睇通胀啊或者运输业嘅工资升幅。咁而家市民就话唔系喎不如可唔可以睇埋佢嗰个服务嘅水平啊盈利水平啊甚至睇返大众社会大家嗰个负担能力啊。咁好啊呢啲咪可以喺嗰个因素度睇可唔可以加埋落去囉。咁但係今天仍然係有一个法律约束力嘅一个应该行使緊嘅机制我哋好难又掉咗佢。如果唔係咁就唔跟合约违约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话我都觉得港铁公司係可以做得好啲就係就于嗰个回馈啊。或者是针对性因为你们都譬如立法会都告诉我们听的偏远一些那些可不可以做一些东西呢、因为他们是上班放工很贵上班一族一日搭那么多或者是每一个礼拜都上工起码十次的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东西呢那针对性回馈一些最有需要的市民也都是可以做到双赢那我觉得这个方向呢他们现在是积极考虑的。 但是简单问一句呢局长政府始终真是港铁里面的最大的股东你喺里边表达就系、唔好加价住，加价暂缓，咁样点解唔得咧？ 就系、我头先解释嗰个法律约束力嘅问题咯。 嗱，我当然唔同意港铁加价立场唔使讲，但我同意局长讲。大家要睇翻转头，当年呢个可加可减机制喺立法会通过噶， 你有冇份投票赞成噶？郑家富而家同你算账先。民主党当时 我揾另外，我哋反对， 反对啊！我就想讲话民主党系反对嘅， 当时 我系 发言人。 嗱，我就想话俾人听，民建联、工联会而家最大声嗰啲喝人减价嗰啲咧，就是、支持。啊！支持啊，局長咧，當然係去揾人笨啦，即係佢搞掂咗民建聯。 唔係呢個局長， 即係 係廖壽東。 廖壽東啊，局長搞掂咗啊！啲建制派支持都可加可減機制，而呢、這個啊地鐵咧又係上市公司啊，咁所以咧，香港就最緊要一樣嘢講法治嘅。香港就國際金融中心啊，你俾咗呢個可加可減機制佢。佢而家老实讲，当年咧，而家好多人马后炮，我啊反对啊，唔使讲，我喺立法会当年，大家而家啲经济学者走出嚟计一条数咧，系永远加冇得减嘅，一路咁搞落去。咁而家啊，局长话要检讨咧，我同意嘅。另外一个办法，我由头到尾都认为嗱，我反对私有化，但系今次我支持嘅，即系将呢个地铁私有化翻去咯。你无端端将一个地铁嗱，梁振英会做噶。因为将来会有个投资基金噶嘛，咪叫用嗰个投资基金买翻地铁嗰25% 翻嚟咯。点解无端端将呢啲公帑啊呢啲资产去益呢嗰25%呢啲股民先得噶？冇理由噶。所以佢讲到尾咧，而家喺立法会里面最大声反对地铁加价大嗌大叫嗰啲，就同而家喺度嗌紧话反对领会加租嗰啲人咧，系一样嘅，有优之乐同一班人。 不过两位老井，你都听到啦，局长咧，佢系想讲嘢你听嘅，佢唔系问你嘢嘅。不过问嘢系我问啦吓。嗱， 我 系讲 俾你听，你负责去问啫嘛。 两位老井，嗱，我绝对明白，即系局长头先讲嗰番说话，你喺立法会讲咗好多次，向公众讲咗次， 我都俾佢洗咗脑。 系啦，你成功洗咗呢个大班脑。不过讲真，亦都冇一个任何嘅协议讲明话。你何冇话唔俾佢唔加噶嘛？冇噶嘛，系嘛？其实你即系对于市民呢个咁大嘅压力咧，我希望局长咧嗱15分我哋去广告啦，广告翻嚟，局长，我想你再讲讲点解你唔可以喺呢个董事局，其实叫佢暂缓，因为唔系表示一定唔加，嚟去真系令到市民唞一唞气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5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5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9:16，我讲清楚立场先啦，我反对地铁加价，我亦都好坚决要求咧将地铁私有化，私有化其实就即系国有化，即系将嗰25%啲小股东买翻嚟，就唔好再做上市公司啦。啊，你做亲上市公司咧，就一定话要照顾小股东利益噶，照顾小股东利益嘅背后嘅嗰个意义系咩咧？就谋取最大利益。嗱，咁就同地铁作为一个香港主要交通工具嘅角色系有混淆嘅。 不过大班可唔可以？即是提出一点呢，就是如果你国有化，我们又要小心，因为香港是一个即是我们刚才讲的要求高嘛，要有效率嘛。那如果国有化之后呢，有没有机会在那个效率 啊等等有影响呢，资源调配有影响呢，也都要小心。 你又不要妄自菲薄啦。你们呢我都知道啦，我每次提这些出来呢，政府我对和我的回应呢，私底下又好公开又好，就话呢如果一将佢国有化呢，我们的公务员不懂管这些东西，当然是一塌糊涂的啦。公务员好叻嘅，我都认为要管一定管，但我有不同睇法，我对公共交通工具，其实我啱想讲埋落去呢，我一直呢都是主催一样嘢呢，香港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呢就不应该再用这个用者自付的原则来的。全世界公共交通工具都是政府资助的。但当一个社会尤其是一贫富悬殊呢， 可能你唔知啊，不过我希望你知啦。梁振英可能都唔知啊。如果你交租住公屋，一家四口啊，交紧2000蚊租嘅时候，当你嘅交通费系高过你付出嘅租金嘅时候咧，已经系失衡噶啦。所以我系一路咧都系主催一样嘢咧，政府应该将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包括隧道、小轮买翻晒翻嚟，唔系好多钱噶，我计过系几百亿嘅啫。而且呢啲巴士公司系好想你买翻添嗱。咁然之后咧，嗱、那个好处系咩咧？就好似伦敦啊，好似其他大都市咁咧，就用每日计，你先最远嘅15蚊一日任搭，嗱10蚊、15蚊、5蚊搞掂晒噶啦，我赚咩钱啫？你一个隧道已经攞咗钱，石电油又攞钱，乜嘢都攞钱。喂，跟住仲有个好处咧，因为系公营咧，而又价格平嘅时候咧，市民嘅要求就唔可以咁高啦，就可以减班次啦。就唔使塞车啦，又环保啦。喂，而家大佬大会堂一个站，去到呢个下一个街口一个站，啲巴士咧就全部喺度排长龙。啊，嗱呢啲问题全部可以解决啦。不过今日唔好讨论呢个问题。 佢又讲嘢俾我听，然后等我去问你啫。啊，佢哋你简单而言之咧，系啦，简单而言之 咧。呢度开紧 panel。嗱呢个系交通事务委员会而家 in session。 局长， 啊，谢家富就做主席，我系委员嚟嘅。 局长，简单而言咧，呢个委员嘅发言咧，即系话想问局长，其实过去九铁好地铁都系一个公营机构做去发展嘅，相当好噶。效率都好好噶，点解你觉得如果你话收归国有，用公营机构去运作，嚟去令到价格、价钱啊、票价上面有一个嘅机制去监管咧？我相信市民系期望呢一个趋势，而唔系咧私人机构、上市公司下下受制于咩小股东利益啊等等咧，就成为咗独立王国咯。 其实成个哲学咧系有啲唔同嘅，因为香港嚟讲咧， 你俾佢 自由经济， 俾局长， 唔系我即系我话俾你，我同意佢，等佢继续讲，等佢壮胆啲，大声啲， 最大声都系咁啊！ 咪推大个麦咯， 好，局长请继续。 嗱，因为我哋而家系就系话哦。如果你唔同意用者自付，而家就係用者自付。如果你有需要，无论你係学生好、伤残人士、老人家，有需要就係应该有一个补助嘅形式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哦、人人都可以有呢个补助嘅话呢，整体嚟讲我哋个系统做于将来有冇嗰个资源去再去投资呢，维修出唔出问题呢？你剛才讲伦敦最平嗰程都贵过我哋最贵嗰程噶，如果你讲地铁嗰、那个， 我系讲佢原则，唔系讲价格。 你讲原则性比较啫， 我系做个原则，我唔系讲紧价格。伦敦啊，食个包都贵过我哋啦。你知唔知道去伦敦啊？而家啲唐餐馆咧，唔好叫白饭啦，5磅一碗啊！ 咁所以我谂嗱，依、這个如果你话哦，唔系而家要咧，就变咗国有化。国有化会唔会带嚟另外啲问题咧？嗱，当年点解会有一个合并咧？就系、是、大家都觉得，咦，好似九铁冇港铁管理得咁好， 搞弯咗啫，大佬。 呢位委员可唔可以咁多咁多插嘴咧？ 对唔住，对唔住啊，主席啊，即系我想解释俾阿局长听，当年九铁本来咧百年老店运作得好好嘅，就俾个田二少一手搞弯咁我谂书啊，买翻嚟睇下。 我估嗱，头先我解释咗啦，所以如果你要将成个哲学去由头好基本咁样去改动咧，我相信唔系净系咁简单买翻嚟，我哋要睇翻成个系统去将来嗰个运作。如果你话买翻嚟为咗减班次咧，未必有市民 会同意 嘅。 我唔讲地铁啦，讲巴士啊，巴士实在太密啦，班次。 唔系咁谂巴士咧，即系我哋一路都讲咗啦。嗱，局长我哋最近对咗几个巴士嘅专营权，我哋一路都话咧，其实巴士应该可以有呢一个分段收费啦，系咪啊？即系你大班同我，虽然我啊细佢十几年啦吓，但系佢读中学啊、小学啊，一定有 6蚊月票， 做系有月票啦，有分段啦，亦都分段收 费。6蚊有四个窿噶，每日咧就同你揿四个窿。 系打四个窿啊，咁啊四个窿。 我叫你佢打，我叫揿。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巴士有多嘢都可以改革嘅，局长。 有分段， 你一定要分段同埋你一八达通咁好，点解唔可以做呢样 呢？你知唔知我哋以前分段系点嘅？你屋企本来咧就隔开两个站咁远嘅，但系就为咗悭嗰一毫子坐分段咧，就落咗车之后再行。 系咯，咁、局长点解巴士即系仲系咁恶咧？ 其实唔系噶，Andrew 其实系殊途同归嘅啫。因为咧，点解咧？ 而家如果可以做到，譬如嗰啲中程或者系短程嘅巴士路线咧，系已经做咗分段。但有啲长程嘅咧，如果佢系其实特快嘅吓，又系好远去到市区嘅咧，你又叫呢啲市民一入到市区咧就暂暂停，有好多人去搭分段咧，佢又觉得喂，我点解要搭巴士咧？那个竞争力个问题，同埋佢哋嘅时间嘅问题，就系呢啲长程特快嗰啲咧，就系、是、分段咧可能 唔 做到。 我唔同意讲分段噶，佢不过搵嚟讲嘅啫，我系同意减价，有乜都唔使讲。OK， 减咗价咧。 你唔好俾我用个水晶球啊！我话俾你听，而家巴士公司就梗系唔同你讲分段住啦，梗系掠得就掠啦。 如果分段又系搵笨噶， 对唔住，当铁路越嚟越广泛咧，到一阵子嘅时候咧，我谂巴士啊，你唔叫佢分段，佢都想分段嚟攞啲短途客。我话俾你听，不过咧嗱， 不 过 你唔好 讨论 呢 个问题， 唔 好讨论呢个问题。 我哋今日唔系开交通频道噶，我哋今日开呢个 问题可以问吓。局长，我想讲下呢个治安心啊！哇，我谂啲听众都好想知道，哇呢个治安心 寿终正寝啦， 好唔安心之。 下届政府唔会做呢样嘢啦，嘥时间啦， 你 觉 得 呢啲暗蠢嘢啦， 系咪 暗蠢咗啦？又已经 唔系，我又觉得嗱，如果你嗰个居屋嘅定位，你系摆喺30,000嘅月入以下，咁但系以而家嘅楼价嚟讲咧，仲有一批我哋而家诶治安心嘅定位系40,000月入以下嘛。咁如果你话叫40,000月入以下呢一班人又快翻落去，成个嗰、那个吓、啊，好似系即系居屋嗰个彩池咁样吓、啊，大家一齐去抽，咁佢就会觉得咦，我嗰个机会比较渺茫啊！但其实呢一批人咧，佢唔系嗰供楼完全冇问题嘅，佢唔需要系用到嗰一种话一个好大嘅折扣去买，佢只系争少少首期。咁如果我哋喺首期嗰度帮到佢咧，就尽快去供干到佢去入私人市场咧，系比较好啲。因为我哋见到其实当年无论居屋好、夹屋好咧，其实一买咗之后咧，嗰、那个市场咧就系比较即系唔再流通噶啦。佢入咗去之后咧，佢就系好难去换楼去出翻嚟。咁所以我哋如果系作为一个我哋英文讲 niche market 啊，一个比较针对性嘅咧，其实系可以试下好多元化咁样样咧，去解决下我哋嗰个房屋置业嗰个问题。咁呢个系一个试验嚟嘅。咁我哋同房协系倾好咧，都要用青玉街青衣嚟试下先。咁我亦都听到好多比较年青啲嘅一族咧，其实佢哋都有兴趣嘅，租咗先，然后拣一个最佳嘅时机咧，喺未来5年就几时去入市。咁呢个就系比较好啲嘅。 我话俾你听，呢个计划咧就一定失败。楼价贵嗰时候大镬，楼价跌嗰时候大镬。不过今日我哋唔好讨论呢个问题，讨论啲比较敏感性问题。 咩嘢敏感性咧？吓 嗱，讲紧政府重组架构，咁当然呢个就同现届政府冇关系嘅。咁而家新即系未上场嘅政府咧，就要重组个架构，尤其是咧最近咧焦点所在咧都系针对房屋政策嘅。就话咧，因为现届政府个运输房屋局咧，就系因为要管嘅嘢太多，嗱，即系赞你嘅其实，啊，即系你 即系话 咧，又要管海陆空交通，唔系，对唔住，又要讲房屋，就系因为咁样样，就因为有个咁嘅局要做咁多嘢，所以令到土地供应失衡，就起唔到啲房屋咧，迎接个市场嘅需求。其实你同唔同意啦？我唔系叫你。讲政治又唔系叫你反驳，即系我即系问你嗱，如果有人咁提出嚟，嗱、这、呢个当佢市民，呢、这个暗春嚟嘅，唔坐饭嚟嘅，佢咁样讲，佢话喂，你个局就系因为你做咁多嘢，所以你搞唔掂，咁嗱有个咁嘅市民质询啊，呢、这个当系井伯啦吓，咁你点回应咧，局长？ 啊，井伯， 啱啊，就之无愧，一言接受。 你请佢饮杯茶，叫佢走得噶啦。 我就嚟搭车啊！你越快推出，越可能2蚊鸡嘅，所以继续叫。 嗱，我就会咁睇，喺呢现届政府咧，其实喺我哋做，譬如话公营房屋嗰个供应，我哋同事啊，我自己，我哋都系尽力去做。咁做土地规划，其实发展局一样系尽力去做。咁喺呢一个即系情况底下咧，我觉得其实已经系大家全力以赴咁样去进行现届政府嗰个政策啦，同埋措施。咁如果下届政府佢觉得有一个更好嘅架构去帮助佢去实现佢嘅竞选方面嘅诺言咧，我又觉得我哋应该去全力支持佢嘅。 咁又唔等于我哋今届有我哋留翻二两力冇做，咁我觉得亦都唔系。咁我相信大家都睇到，就系话，譬如话公营房屋方面，我哋会就住个轮候册，如果增加人数，咁咪增加供应咯。咁当然喺嗰个工地嗰度，我哋有机制咧，系去同譬如规划处去睇下边啲地系去适合嘅。咁现时嘅机制其实系运作良好，但系如果更大量嘅要去增加供应，咁当然要有一个新嘅架构去配合啦。 哇！你真系好鬼叻嘅，真系咁都俾你噏得出。 我答咗你井白，点解你又咁样样讲咧？ 唔使你井白嘅，井白咧，你讲乜佢都会震你。 你而家就即系话嗱，佢真系好鬼叻嘅，真系佢唔做官差鬼咗佢，大佬 晒系嘛？ 佢即系话嗱，听下木者架构系冇问题嘅，有咩问题啫？嗱，交通系管得咁好，地铁话加加，你有人冇声出咧？从政府角度睇啊，喂！房屋供应又冇问题，咁呢个局其实几好啊！运输及房屋局其实做晒所有嘅嘢，我哋中意改咪改到够咯，乜嘢都可以改嘅，系咪？你件衫唔中意可以改阔改窄，不过我就话俾你都系遮住个身体嘅嘢，即系咁咯，即系冇，即系佢嘅答案我就好简单，即系话嗱，我嘅诠释啊，整把诠释就系话。其实改嚟做乜鬼嘅？而家做得几好啊！不过既然你要改，咪改咯。 你咁啊唔好，你又唔好咁样将你嘅说话嚟套喺局长嘅。 我冇套喺佢 袋里边。嗱，我反问咧，即系咁睇啦，依法啊，局长，我觉得房屋同运输，其实当时呢个改组咧，你问我当时啊，我觉得好突兀嘅。哇，房屋运输。而且兩者咧，其實牽涉嘅工作相當大，但係呢個關聯咧，係確實係俾人嘅感覺係有啲不同嘅。咁當時你作為而家回顧啦嚇，今天嚟同你回顧下你嘅工作啊，你運輸同房屋，你究竟你當時用咗幾多力氣啊，先能夠將呢、這個即係兩者咧，能夠喺你嘅局裏邊嚟去協調同和諧呢？ 唔同时间真系有唔同嘅即系做法嘅。嗱，譬如话，当我哋做一手楼嗰个规管咁啦，咁当然要用好多嘅力气啦。嗰段时间就会变咗房屋个方面用多啲时间。但系运输交通，譬如我哋做好多嘅基建，我哋要上马嘅时候，嗰边又会有即系扯咗啲去资源过去啦。起码我自己嘅时间，但系我又觉得平衡到嘅，我又唔觉得交唔到功课嘅。 呢一句就大班俾阿你，又系叻喎，铺铺你最尾嗰几句都话我交功课啦。 郑家富，郑家富，边个叫佢搵你翻嚟？ 系你叫我搵佢翻嚟噶， 佢赶客嘅喺度，你知唔知赶咗好多客走啊？翻嚟唔得啦，翻嚟唔该你咧，帮我执啊！ 你唔好内讧啦，你两个。 好，新闻。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就主席曾玉成终止辩论议席出缺安排草案，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不获受理。法官林文汉话：今次唔系一个特殊嘅情况，下个星期会公布不受理嘅原因。另外，曾玉成承认，若果由他自己提出终止辩论，相信能够在时间上掌握得更加好，理据亦都会更加充分。曾玉成表示，要斩议席出缺安排辩论时候，自己正研究几时终止辩论，亦都预计辩论会在当日结束。但是议员黄怡宏在会议的中途提出终止辩论，若果他不处理，相信其他议员会有意见。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宇话，在本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的节目上话，当局期望港铁推出多些回馈市民的措施，公司正是积极考虑。郑宇话，港铁加价的机制有法律约束力，政府已经开始检讨机制。政府经济顾问陈李凯伦在商台节目上话，受外围环境影响，本港经济显著放缓，出口的情况严峻。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不排除要调整全年的经济预测。陈李凯伦说，政府预测全年经济增长 1-3%， 已经将欧债危机的因素计算在内。但过去两三个星期，希腊危机急速变化，有机会在短期之内引发市场震荡，政府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 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评估报告，指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介乎1200至1800亿美元，远高过官方公布的数字。报告又指，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预料会在2015年之后具备操作能力。解放军亦都企图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经济情报，持续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今次是美国当局去年宣布重返亚太区之后首次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几日转为大致天晴。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5%。过去一个钟头京士柏录得的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Woo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净，仲要系齐料王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啊！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DBC 和日浩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咪又怕上不到网，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既新轻巧，想在哪里听就在哪里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都只卖288元，优惠期到5月21日，快点上日浩团购抢货啦！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郑家富，特别嘉宾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宇华。 早晨，早晨，又翻返嚟我哋节目时间，唔好赶客啦，唔好精神啲得唔得咧？你佢入咗嚟咧，局长咩？个个喺度瞌眼瞓，但系你班友 你咁样讲嗰啲嘉宾， 佢 识 催眠噶，佢识催眠噶，佢等我哋唔好饿死啊！嗱，有一样嘢我好怒气嘅，而家呢排日，因为我而家早翻工，即系因为而家五点钟要翻起身，六点钟要翻到嚟咧，日日揸车翻工咧，就见到随街都有啲双层巴士泊晒喺街度。我想问下局长，点解用佢哋点解有权咧，将佢哋啲巴士泊到成街，跟住将啲厂咧就卖鬼晒佢？嗱，九巴近年咧就经常慎穷啦，又要加价，又要开多巴巴巴咁啦，跟住咧佢屯门嘅厂房咧。本来就我嚟拍巴士嘅，而家佢间母公司即系 Holding Company 咧，就咧将嗰个车厂啊租咗俾人，每个年咧就收800万租金。嗱，而家啲车厂咧，以前我哋细个咧，嗱，我学校对面咧就我读福仁街小学噶啦，唔使讲啦，对面就营盘街有个九巴嘅巴士站，荔枝角大家都知道，美孚新村我哋又有个巴士厂，周围啲巴士咧，我哋知道一样嘢咧，佢放咗工咧就全部揸翻架车翻厂嘅。但系而家咧就所有巴士摆晒喺街，我想问下局长，边个俾佢哋摆喺街嘅？系咪你啊？ 嗱，第一大班佢咧嗰个专营权咧就唔系爱嚟做地产嘅，所以咧佢而家譬如话佢买嗰啲地翻嚟咧，就唔系政府批俾佢。 以前嗰啲系啊嘛， 唔系，嗰啲都系譬如你荔枝角嗰啲都系佢买翻嚟，甚至佢买翻嚟嘅时候咧个规划已经系爱嚟起屋噶啦，佢都爱嚟做咗车厂。 嗱，我哋要小心就系话，如果佢买块地翻嚟，佢赚咗就要去归个专营权，咁蚀咗边个俾咧？咁所以个专营权系爱嚟专心做好巴士嘅，就唔系爱嚟做炒楼，唔系爱嚟买卖地皮嘅。咁嗱，呢件一件事啦。第二就系话，如果佢系有需要去泊车，我哋要明白就系话，佢每一日佢收咗工咧，架车仲要拎去洗啊，要去维修啊等等，亦都要泊车嘅地方近翻佢发车嗰个点嘅。你都唔想嗰啲巴士司机去到咁远去攞架车，然后去开工噶嘛？咁所以运输署咧就会喺适当嘅地点，譬如一啲工业区，佢俾佢泊通宵，以至佢可以发车嘅时候咧，五点零六点，好似你翻工嘅时候，我哋啲巴士车长亦都翻工噶嘛。咁变咗系一个资源方面咧，用咁样嚟配对，唔系可以随家乱泊。佢泊嘅地方系运输署去批准，亦都唔会影响安全，亦都唔会影响交通，先至系咁样去做嘅。 我唔同意噶啦， 得噶啦。 我话俾你听啦， 用井泊。 如果佢唔，如果你认为而家啲巴士泊紧喺街嗰度系唔影响交通，唔影响乜，唔影响物。如果我泊架车埋去咧，就俾人揸牌噶啦。嗱，唔好讲我喺的士啦，的士又系噶，喂，的士佬开工都好惨噶。喂，咁啊，不如俾埋啲的士随街泊啦， 随街泊 仔啦。啊，喂，大佬啊，点解巴士一年都咁多水，仲要我哋俾佢随街泊车？喂，呢样嘢讲唔通。 但系大班你随街泊又冇乜公共利益喎、 啊。我讲啲的士啊，我讲我的士佬嚟噶嘛。的士 喺运输处角度，的士都系小众嘅利益啦、 啊 okay, 小巴啦、红巴、绿巴啦。 嗱咁啊，大班嚟，因为时间有限 吓。喂、啊，呢样嘢 我哋会喺立法会 咧， 如果我唔辞职咧，我就会跟进。 你快啲辞，如果唔系你一系就跟进。 嗱，叫佢跟进，佢咪冇唔辞得咯。 系啦，系啦，冇错。嗱，我哋问一问局长啦，我把握时间啦。 问佢点解劈炮唔露？ 系 好多人都想知点解劈炮。 嗱， 系因为你唔中意梁振英啊，亦或系因为你？有其他理由 嗱呢句说话， 因为人哋唔用你， 等我再婉转再问你。 郑家富，你识婉转？ 局长，你 佢同我比较。 第一，你为局长几年啦？你可以尽诉心中情吓，表达下你 白韵琴咩？ 局长嘅工作个个回顾，同埋你对于未来吓，阿大班话你系咪真系唔捞？啊，唔捞嘅原因系乜嘢？ 讲咗啦，屎都入唔咗啦。 大班真系明白啦。 话咗唔捞，佢同我其实嗱， 咁等佢讲。等局长讲啊。 唔系，我要佢讲啊，两个理由， okay. 我要大佬啊，你做主席，我裁决要求，裁决。喂，我问两个问题，你冇帮我问啊，主席。 得啦，咁 第一问题系咪佢唔中意嚟紧个老细？因为而家嚟紧个老细唔中意佢，系两个理由嘅啫。一系第三理由，自己唔捞咯。 嗱，大班，我喺你个友台，你而家成日提住嗰个友台咧， 一定要听人家访问噶啦，曾玉成啊，不睇见个样子，我头痛啊，真系呢个就系个冯峰咁嘅样啊，真系。 系你俾局长讲噶啦，时间唔系好多啊，局长继续，你唔使理佢呢个井伯。OK， 我就喺你嘅友台嗰度讲过咧，嗰时都未选啊，咁我就觉得即系唔系同边个组嘅问题， 嗯， 咁如果再做又要再做五年，咁我觉得人生去到呢、這、一个。点咧？即系亦都要分差啦。咁要去睇下行边一条路咯。咁我谂，即系我好老实讲，我就真系要同屋企人倾。咁我哋倾得好清楚，尤其是我先生同我已经即系已经向我发出最后通牒噶啦。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选择。 嗱，官场有个传言咧，就话如果俾你做司长咧，你就留低嘅。如果唔系你做司长咧， 我未听过、啊、大班 有嗰啲好多评论啊，都系咁写噶。不过即系啊，咁而家问你咯，最好唔需要睇啦。净当事人坐喺度，梗系即刻问当事人啦。系唔系？如果俾你做司长，你会留低？ 我讲过就系话，唔系同边个做或者做边个岗位嘅问题，真系要人生要有个选择。咁呢个阶段，我觉得我已经作出一个最佳嘅选择。 你嘅选择就系唔捞。 呢、這个当然迟啲大家会知道啦。大家睇到新班子嘅宣布， 已经写到成个额头都系唔捞唔捞劈炮劈炮，佢仲喺度话你第日会睇到噶。 咁你过去局长呢段生涯咧，你喺你嘅工作里边啊？大斌一定话我咁老土， 你问下啲咁嘅问题， 都要问， 我就答我好简单，有苦有乐， 最 有得有失。 佢最难忘。最难忘嗰一刻，可唔可以都 高铁啊？ 都分享 又唔系、啊，我觉得吓，我觉得唔可以用一刻嚟去即系归纳 咧。 嗱，我冇得真系拣嘅，因为呢度唔系立法会，唔一定要答你，依你嘅问法去答嘅。嗱、okay. ，我觉得喺嗰个基建嗰度，我哋而家上马咗一桥五铁三干道，吓56,000份工。尤其是未来而家欧债啊，经济唔知点样，咁我哋觉得，诶，为56,000个家庭带嚟稳定，起码5至7年，咁我觉得即系呢个都系 建造业工人抢手，我话俾你听。 嗱，第二咧就系、是、就住嗰、那个，譬如道路安全啦、啊，我哋药价做得好好啊，跌咗70%，我嗰、那个呢一方面嘅意外， 我哋议会合作啊， 系啊，冇错，独、這個、家零用忍啦、啊， 最 佳 啦， 最佳独家， 个个饮咗酒唔敢揸车啦，揸车又唔敢饮酒啦，而家个风气几好嘅，个风气开始， 咁呢个就做咗我哋合作做咗啦，咁另外而家仲做紧嘅，要你哋帮手嘅就系嗰一手楼嗰个规管啦。咁呢一个我又觉得好想系现届政府咧，我哋可以做得到。咁而呢一样嘢，我觉得过往三年我哋个努力，而家个成果已经在望咧。咁我又觉得都几 不过讲还讲，我哋拉布不断就俾阿梁振英就话啊，呢啲咁多排紧队，例如一手楼，我好坦白讲，局长嗱，我就唔系坐房屋啦。你早啲攞上嚟咪得囉，我哋都要求我哋好多同事要佢哋早啲攞上嚟㗎啦。你而家最尾先攞上嚟，咁最尾你知一定係好多争议㗎啦。 个法例本身又唔係好多争议喎、Andrew。因为呢我哋已经做足晒，先係行嗰个自我規管9至12式行到顺晒啦。然后就再有一个督导委员会，大家唔同意见嘅消委会又好，建筑业地产商又好，坐低。傾咗一套嘢出嚟，用白紙草案，大家見曬所有個詳細嘅資料，再做咗諮詢，而家擺上台咧，我又唔覺得爭議。 唔係我 嘅 爭議，先話我哋立法會每一次會期最後就好多爭議，咁點解你唔早少少？ 喂，咁容易搞掂啲地產霸權？ 你等局长讲啊！而家你当自己系局长喎，你真系你识？ 我都话俾你听啊，即系啲地產霸權啊，啱。 佢咁啊，系局长唔敢讲呢啲。 我帮佢讲啊嘛，你个石礼谦啊，你记唔记得我走去提嗰条动议，系我最后一条目动议啊， 话要求临别秋波， 临别秋波攞埋大闸蟹入去啊，一尺就一尺啊，喂，石礼谦即刻企起身闹到我只狗咁，跟住话大班，如果你认为地产商有呃人去报差馆咧，我就借石礼谦，如果呢样嘢俾报差馆排长龙喺差馆门口， 嗱，广告前咧仲有几廿秒啊，局长。你對於大閘蟹好、地產霸權好，係咪因為呢啲問題令到你個一手樓擺到嚟最尾咁短時間，你咁樣上嚟咧？之前點解唔早啲？ 我哋其實就有盡力做嘅，但呢一個唔係一個簡單嘅問題。由未有法例規管去到而家全套法例完備咧，其實要走過一個過程嘅。 個過程就係點樣去說服啲地產佬啊？你明唔明啊？而家係地產佬自講啊嘛，哥。老细话做啫，你去到立法会，你知唔知立法会啊？啲地产佬养咗几多立法会议员啊？系争你冇养噶嘛，郑家富。 听下广告先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5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5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特别嘉宾：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宇华。 早晨，早晨啊，局长翻翻嚟啊！我再唔问你嘢，俾人闹啦。 你做咩话我赶客啫？ 做局长又得又失，哎呀，又开心又唔开心。你讲下啦，你做局长有咩得着？你认为你为人民服务啊？29年，尤其是局长呢5年。你认为你交足货嘅，如果你认为系，你交咗啲咩货？你讲俾大家听。 大班头先啱啱我哋你去广告 洗手 间 啦， 我啱啱先同 Andrew 讲，我就有集低一个叫即系感恩嘅一个 list 嘅，即系话有啲事我觉得哎呀都好难做，即系点算咧吓？咁、卒之都有做得到，当然经过同事嘅努力啦吓。有啲大家可能已经唔记得咗，当时嚟讲都几大镬嘅，譬如好似你记唔记得一个叫金泉航空啊？忽然间。 专家你知道我写了很多篇嘢噶啦， 咁所以咧，当日佢出事嘅时候咧，就系近住学生放假要翻嚟， 喺英国翻嚟， 点样样去即系安排好成件事，安排到佢哋翻嚟，亦都同航空公司、同学校、同我哋驻英办嘅同事去及，以致即系成件事虽然咁不幸咧，都可以叫做顺畅咁样安排好。即系我用呢个嚟做例子啦，即系话其实我哋日中要做好多呢啲嘅嘢嘅，大家可能到而家已经模糊咗，唔记得咗。但我又觉得每一件事经过到，亦都系交代到，亦都系叫做即系处理到咧，都系即系觉得啊，都好开心，亦都同同事嗰个合作咧，我觉得系好好噶。 即系你呢个感恩， 你有个感恩嘅 list 啦。既然有感恩 list 咧，都要有个 bucket list 嘅，即系你认为啊。人哋话再生做唔到嘢啦，你再任做唔到嘢，你话俾我听有咩你做唔到啦？ 再任做唔到 呢、个就 bucket list 一个感恩 list。 大致上我又觉得真系做到，大班你唔好加啊，做唔到。几时 开紧咪啊？大班 几时有只老鼠跌咗落嚟程度嘅？ 不如咁啦，嗱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听众吓，咁啊究竟局长嘅德语室吓喺呢方面咧，你啊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1872111可以继续打入嚟啊！电话旁边有胡先生， 系风波再现啊，环声语文啊， 早晨啊，胡先 生， 早晨， 尊敬嘅人， 胡先生你好， 大班啊，同埋由家突然间咧，我觉得真系阿郑小班真系变咗英雄嘅， 系唔好咁， 即系 你 值得我哋市民上咧， 你今日唔系同我哋卖广告， 你叫佢辞职啊，你帮手叫佢辞职， 你喺大班嗰度咧继续发声之余咧。咁希望你参选为人民服务啦。咁仲有咧， 佢唔捞噶啦，佢捞我唔请佢噶。 我哋怀念住局长好唔好咧？ 但系对你有兴趣多啲就 唔会唔会。 咁我就想讲翻咧，咁我觉得咧，譬如话市民咧民望最高咧，咁除咗话升得好快嗰个之外咧，咁我觉得郑宇华郑局长都系市民都好尊敬嘅。 嗰、那个啊，另外嗰个欺世盗名嘅，我唔使讲嗰个，那个假嘅嗰、那个。 我想讲咧，点大班其实咧，我你开咗个专门店，我系支持你送俾母亲节，送俾好多人嘅。不过希望咧，你搞掂嗰、那个即系收听。 系嗰、那个我话俾你，迟啲你就知噶啦，我哋会罢市一日嘅。抗议政府啊，揿住我哋嗰啲发射。 阿胡生啊，咁你觉得郑裕华局长嘅民望都几好啊？何以见得 咧？因为我觉得咧，点解呢个问题咧？但我觉得譬如将个运输同埋个房屋咧拆局咧，其实有问题嘅。点解你点解之前啊？但系运输同房屋要签埋一堆咧，梗系有原因噶啦。而家唔系话鵪鶉身咁就谂到出嚟咧，就话将个错哦，佢或者咁大个规模运输同埋房屋搞唔掂，冚翻一齐，不如分开佢专门啲，咁啊咁啊专注啲起多啲地，唔系话起多啲地同啲楼啊。譬如话你去到山卡拉。起地，咁有冇人住咧？而家就係個運輸問題啊嘛！嗱，我將來如果將佢拆局運輸同埋房屋咧， 你咪針嚟 拆咗之後冇溝通咧，咁點咧？嗱，如果我聽個運輸同房屋冇溝通，拆咗出嚟之後咧，就好大件事嘅，就係嗰個配套問題啊嘛。 好，胡生，我睇下阿局長有冇回應。 胡生其实都好明白政府嗰个架构嘅，但各方面都系要互相配合。好似你话哦，如果偏远地区，咁可能我哋就要起一啲基建啦，有啲嘅运输服务去帮嗰啲市民返工啊、返学咁。但另一方面，我谂而家燃眉之急咧，就系新政府就系好想话一条龙咁样样，从嗰个规划吓去到嗰个起屋，都希望喺同一个局系去增加佢呢一方面嗰、那个即系协调啊等等。咁唔等于我哋今天冇合作，我都头先解释啦，我哋 系冇乜合作嘅。今天 大班呢个你讲啊，胡生唔使理佢， 我哋把握时间，继续仲有林先生， 大家都知点解嘅，心中有数。 林先 生，想知点解礼拜一话俾你听。 喂， 系林生你好， 喂， 系 中亲会早晨啊，中 亲正式中亲会， 林生你好。 系啊，咁咧首先我都想多谢阿局长啦，因为始终我都觉得做得官都系服务市民嘅，咁即系多谢你服务市民啦。 多谢你。 系，咁同埋我都好， 我都好讚賞啊，局長個態度上面嘅，即係我唔用其他官去比較，即係我覺得不論談吐上面，局長都係好大方啊，講説話亦都好。但我有一個問題好想問下局長嘅，就係、是高鐵事件上面咧，唔好理話起高鐵啱與唔啱，即係可能你覺得啱咁試問，或者喺我角度係可能起高鐵係闖住咗咁樣計啊。但我想問喺個手法上面，即係推銷高鐵個手法上面，其實你個人覺得會唔會有啲嘢係做得冇咁好，而令到即係出面嗰、那個即係市民某啲市民嘅反應係咁大？又或者同埋中間，我記得反高鐵嗰陣時咧，曾經為立法會係有出過去話想出去啊，話想出去對話嘅。咁我想問一問你，其實有冇呢件事咧？即係想聽一聽你意見嘅。 好，局長。 第一就系我谂一啲大型嘅运输基建咧，其实我哋嘅咨询咧就系一个好即系长期嘅咨询嚟嘅。咁高铁当然我哋已经系喺铁路发展2000嗰阵时吓，即系2000年嘅时候已经系有咨询。咁当时大家觉得系应该有一个快捷嘅通道咧，就系去同内地嘅佢嘅高铁啦吓，或者系佢快速嘅铁路网咧，系去即系接驳嘅。咁所以呢个其实即系一路已经喺嗰个蓝图上面，但系去到最后咧，我谂最即系牵动大家嘅即系关注嘅咧，就系可能要收地，可能有一啲嘅本来务农或者系乡间嘅生活咧，就去受影响。但系从我哋嘅角度又好困难，因为点解咧？如果我哋唔收地嘅话咧，又我哋起唔到一个符合安全嘅一个铁路，因为如果26公里嘅一个全隧道嘅铁路咧，佢始终中间咧有一个要有一个救援站嘅，咁所以摆喺边咧，即系一个极度困难。咁所以变咗，我哋而家当然啦，嗰个咨询，譬如而家铁路发展嗰个检讨，我哋而家又咨询紧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市民咧都系俾多啲意见嘅，因为系去到真系上马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唔同嘅关注同埋利益咧，必定系要处理。咁喺嗰个赔偿嗰度咧，点解我哋嗰次系用一个特事特办嘅形式？我哋明白到受影响嘅市民咧，系佢需要有资源去让佢哋去再重建家园啦，或者去搬屋啦，搬到一个更加理想嗰个环境嘅。咁呢个我哋系尽量去帮到佢哋。咁、 啊、 至于你头先讲话嗰、那个会有冇出去对话，我哋有考虑过，其实系我有收过嗰、那个邀请嘅。咁但系当时咧，我亦都同同事同埋即系警察嗰方面咧去商量，因为如果有乜嘢事干嘅话咧，当时出边有咁多人咧，亦都系有惊住影响个安全，所以唔系一刹那嗰个英雄感话诶、出去对话啦咁，咁亦都要去谂翻即系成个局系应该系点样。 局长嗱，我哋把握时间， 走位咗你， 自安心，自安心 又恰到闲 有你啊，局长。 大家我知道你唔会请我，你唔使咁啦。 李先生想讲下治安心， 咁话系，我有真系讲噶，唔系净系治安心啊，治安心先啦。 好， 咁啊，咁其实我觉得交通咧同埋呢个防护咧一定要起埋一齐嘅。点解咧？因为其实香港嘅大部分人嘅交通咧，都系其实本嗰、那个防护啊，应该系同佢嗰个工作咧系有关系嘅。即系换个话讲，我成日都讲，佢其实政府应该大头，政府系最大嘅雇主，应该咧将一啲根本上唔系咁中咁 major 嘅 function 咧，应该系分散喺其他嘅，譬如话屯门西嘅地方。因为如果大部分人如果佢嗰个居工作环境如果系唔系咁嗰个，即系正所谓嗰、那个time to CBD 嗰、那个嘅 measurement 咧，咁其实好多人咧唔使攞埋一齐住嘅。我想讲翻呢个治安心先，治安心就系话。其实我觉得政府由头到尾咧，无论呢啲嘅考虑名目啫，无论叫乜都好，其实我觉得任何呢啲政府俾钱起嘅房屋咧，应该同私人房屋咧市场咧系分开嘅。其一就系话要将嗰个嘅投资成分撇开，因为纳税人系无需要，亦都冇责任系俾钱俾人去炒楼嘅。其实喺财务上呢、這个等于一个 option。换句话讲，呢层楼你永远你只可以原价或者计翻通胀卖翻俾政府。换句话讲，我政府净系照顾你主要需要，但系无需要俾钱你投资，你投资可以要银行排队。我想讲埋其他一样嘢，就 是、 关于交通方面。其实郑宇华做得很好嘅，因为咧佢系第一个局长咧，令到咧人咧可以冲上台抢麦咧，入罪嘅。咁 呢个你都系曲线咁赞局长啫，系嘛？ 咁 我哋识听嘅。OK。 咁另外就咁，另外想讲下咧，就想局长你话做咁多年啦，其实大家知道啦，铁路咧其实国家铁路就归呢、這个军管嘅。咁其實咧，嗰、那個起高鐵大家心知肚明啦。咁其實我想問翻，嗰、那個幾百億啦，對埋單可能成1000億啦。其實你估你愛嚟起呢個高鐵啦，如果 放翻喺香港，如果我嚟擴展嗰個鐵路咧，會唔會更加有企業咧？好，睇翻隔離，睇翻隔離深圳。 收到啦，我知你好多嘢想講。嗱，局長，不如你記住呢啲問題，好似喺 panel 咁，我哋再聽多位陳先生。 冇得答計， 有一定俾時間，我想聽多啲聽眾。陳生你好，陳生。 系班小班， 系 你好，早晨， 陈生你好，我都系姓郑嘅， 我哋又可以早睡早起啊。 好， 我真系问阿郑局长一个问题，其实阿梁书记而家成日就喺度冲口而出，就是、香港存在土地供应嘅问题啦。咁我想问郑局长，其实香港咪真系存在土地供应嘅问题咧？ 好，局长。 我即系综合答翻咁多位。头先嗰位先生佢关心我哋系咪起高铁就唔起其他？ 嗯、 其实唔系嘅。我头先讲啦，我哋而家起紧一桥五铁三干道吓、啊，所以系跨境嘅又要起，喺香港本土我哋又要起。咁头先佢讲到有一点好好，就系话运输同埋嗰个规划咧系要配合嘅、 嗯。 我俾一个例子啊，就系、是、未来我哋要发展九龙东。咁、嗯、所以沙中线就会有站去到九龙东，令到就系将来咧，我哋呢一个南北线咧系可以就经由新界经呢一个九龙东过海系去到会展金钟。咁所以呢个方面咧，我哋系有做嘅。咁另外就住嗰、那个土地供应嗰方面咧，呢一个系我哋需要去努力嘅地方，因为土地供应唔系话一天嘅事。应该从嗰个规划去到最终，譬如话我哋而家咨询紧填海啦、啊、等等，呢啲系其实系会差唔多系八至十年甚至以上嘅。咁所以土地供应系必须要持续。咁当然我哋系2023年之后，因为嗰个市嗰个大逆转咧，有好多变咗嘅政策。咁今天我哋觉得系应该从嗰个土地供应做一个土地嘅储备库，呢一个系应该去做嘅。 嗯，嗱，我哋嘅时间咧就 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局长，你可唔可以喺余下吓呢分零钟吓，我哋都真情对话啦吓，即系冇可以 panel 咁，大家互相对质啊。 冇冇冇， 你可唔可以都总结一下喺你29年嘅围观吓，你有啲咩，仲有啲乜嘢，仲有啲咩可以想同公众表达一下咧？ 我好开心同一个好专业嘅公务员队伍咧，系去我哋一个好一心嘅团队嘅吓。我啲同事真系就住佢哋嗰个岗位咧，佢系好专业吓。佢哋真系去全力以赴咁样去做好佢哋嘅工作，亦都系从服务市民嗰个态度去做。咁所以可以同佢哋共事咁多年咧，真系即系我觉得系我个荣幸。我觉得香港人系应该对于我哋嘅公务员团队咧，更加即系当然系要合理啦吓嘅肯定。 香港人好公道嘅，局长。头先你听到咧几个电话打嚟，其实即系有赞有弹吓。对局长咧，虽然有啲工作吓，譬如高铁啊。或者是令到人入罪啊吓，同埋咁，但系无论点都好，阿大班啊，我哋咧都要多谢局长上嚟，希望局长咧又生活愉快。 多谢。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10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 Kong Airlines.com。